早晨，欢迎翻到嚟晨光第一线，而家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今日几多号呢？今日咧系3月21号，农历就系2月12号啦。出边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5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5啊，即系。中水平，天气咧就寻日翻啱啱翻嚟嘅时候咧系凉凉地嘅，因为咧睇到天气报告就话新大新界又会低翻2度啊，咁同埋而家市区嘅温度19度咧都唔算话太热嘅，咁啊所以着翻啲衫啦，着翻啲褛咁样咧，大家就唔会冻亲啦。 晨光每日一格。 相信每一个人咧喺唔同嘅阶段都有一时间会有一个好难嘅时光啊，可能系永远都读书读得咁辛苦，成绩都系冇进步，又或者系永无止境嘅工作，亦都可能系一啲好脆弱嘅人际关系。咁但系一定要相信呢啲只不过系暂时嘅咋。我哋咧觉得真系好迷茫或者无措嘅时候，试下唔好好急咁样做决定啦。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如想想自己真正需要或者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有时人生好像怎样选的时候都是有遗憾，不过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当我们勇敢大胆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时候，也不会有太多的阻挠，因为知道遗憾是一定有的。另外，如果你真的觉得很孤立无援的时候，不如试下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将可以流的眼泪都流出来。因为有时喊一喊不是懦弱，也都是不要紧的。这样只不过是你对自己的情绪负责任，也都是代表你愿意做自己的靠山。因为你不知道可能当刻的坚持有没有意义，不过你一定要相信，只要你日复一日这样努力，你总会收获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其实你走的每一步都是有路的，即使既定的结局好像已经有，但一样要拼尽全力，所以不需要怕，前面一定会有路。 过去18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霎眼27岁，时日无多方，不敢偷懒，宏愿仲未了，奋斗总不太晚。然后突然感秋，望望身边应该有已尽有，我的美酒、跑车、相机、金表也讲究。直到世间个个也妒忌，仍不怎么富有，用我尚有换我没有，其实已用尽所拥有。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秒速捉得紧了，而皮肤竟偷偷松了，为何用到尽了，只知那样紧要。劳力是无止境，活着多好，不需要靠物证，也不以高薪高职高级品博尊敬。 No， 就算博到白着那地位和肖邦的尊荣，买了任性一拼也拼，忘掉了为什么高兴。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秒速捉得 为何用到尽了，只知那样紧要。记住那关于光阴的教训，回头走天已暗，你献出了十寸是和分，可有换到十寸金？还剩低几多心跳？人面跟水晶表面对照，连自己亦都分析不了，得到多越少，也许真的疯了，那个都应多么可笑。灵魂若变卖了，上链也没心跳，银或金都不紧要，谁做机心一样了，计划了照做了得到了，时间却太少。 No no no no， 还剩低几多心跳，还在手赶不及了，昂贵是这刻我觉悟了，在时机里看破一生，渺渺。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一睇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系23度。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啦，未来数日咧亦都会渐转潮湿有雾，有一两阵骤雨。星期日同埋星期一日间相当温暖。哇！如果系而家干，数日之后又会潮湿有雾。今日要做嘅嘢就系洗衫。系，寻日算就系特登洗咗几机，唔系咧，我惊迟啲嗰几日都洗唔到衫。咁出边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57%，相当之干啊吓，所以记得搽翻啲 hand cream， 饮多啲水。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5，即系属于中水平啊。同大家揭一揭报纸啦。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食泡菜啊？船仔都几中意食噶，尤其是如果去到一啲韩国嘅餐厅，有啲餐厅系会免费提供一啲嘅泡菜半碟噶嘛，我系会系咁叫佢 review 嘅，即系如果可以嘅话，我真系几中意食泡菜。咁大家都知道啦，泡菜系韩国嘅名物啦。咁但系其实亦都唔系话每一个韩国人都中意食泡菜噶，都唔系大家想象咁多人中意食。因为韩国的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咧，喺寻日亦都发表了一个报告啊，就话喺2022年咧，韩国有40%的屋企啊，原来咧系唔食泡菜嘅，佢哋嘅仔女，咁即系咩意思呢？10户嘅屋企入边有4户嘅屋企咧，原来佢哋嘅小朋友或者子女咧系唔食泡菜噶。咁、那个组织咧就向全国差唔多超过3000户嘅屋企进行调查啦。咁结论就发现，原来都有 40.9% 嘅受访者仔女咧系唔食泡菜嘅。咁其次就系受访者本人啦，同埋佢嘅配偶咧系唔食泡菜嘅。原来咧只系得23%嘅受访者屋企就话啊，其实我屋企咧真系冇人唔食泡菜噶、哦。对于点解唔食泡菜咧？原来有30.8% 嘅人啊，就话唔食得辣啊。另外都有人话唔好中意泡菜阵味，觉得唔好食。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咧， 哇，這個真的沒想過，就是擔心高鹽，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醃過泡菜，大家如果有去過韓國，我想都有試過的。其實呢，我都有真的見到他們是將鹽、辣醬呢，是真的起勢咁樣搽落嗰個佢哋嗰個叫大白菜定唔知叫乜嘢啦。咁真係我自己嗰陣時咧就覺得好好玩嘅，但係有冇諗過佢高鹽嘅？咁所以亦都可能要問一問營養師，平時食泡菜有冇啲咩要注意啊？咁至於點樣拎到啲泡菜呢，之前咪成日聽啲韓國嘅或者韓劇呢，成日都話佢哋新年要醃泡菜，有啲新抱又要醃啊。即係如果有一啲新嘅韓劇就會話好煩啊，連新年都好似每一日都要同奶奶喺度做嘢，唔做得唔好要俾奶奶鬧咁樣。通常呢每一個韓劇入面都會有醃泡菜嘅環節嘅。咁但係呢，原來而家都有差唔多三成嘅屋企呢係會買現成嘅一啲嘅商品。咁但係呢得返兩成半嘅屋企呢其實仲係會親自醃製泡菜嘅。咁所以呢我諗呢啲都叫唔叫做黑板印象呢，對於我哋嚟講，即係覺得佢哋個個都鍾意食泡菜，或者個個都會自己屋企醃泡菜。我諗因為嘅時代轉變啦，而家買泡菜都非常之方便，又有唔同類型啦，咁可能佢哋就已經唔會再自己醃泡菜啦。咁唔知大家又鍾唔鍾意食泡菜呢？What you get now? 呢首歌系钟舒曼 What You Get。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幸福呢其实是一个很主观的心理状态来的，或者每一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又有不同，不知道你幸福的定义是什么。不过呢，原来每一年的3月20号即是昨日呢，原来就是国际幸福日了。这个概念呢是由不丹讲起的，就说原来由上世纪70年代开始呢，亦都已经是落实了一个叫做国民幸福的总值，甚至呢是超越了这个国内的生产总值添。咁唔知你系唔系一个快乐嘅人，或者一个幸福嘅人呢？又或者系你会唔会觉得自己好难咁知道快乐呢？可能咧系因为你对于快乐嘅理解有少少唔同。因为当我哋觉得唔开心嘅时候咧，我哋可能会做好多嘢令到自己开心啦，可能系瞓觉、食餐好嘅，或者运动出一身汗。咁有趣嘅系咧，就系当我哋做完晒呢啲嘢嘅时候，我哋都会觉得好似真系冇咁唔开心，或者系冇咁闷啦。咁但系亦都谈唔上话呢啲嘢叫做快乐。咁但系咩叫做快乐？或者原来我哋都误解咗快乐。一位哈佛嘅教授兼专栏作家阿瑟布鲁克斯咧就话啦，咁其实大部分人咧就以为快乐同埋唔开心咧就系相反啦。咁事实上咧，其实呢两种系一个分开嘅概念嚟嘅，就唔会话系此消彼长。咁有啲人就可能会觉得，负面情绪比较影响到佢，比较容易令到佢唔开心。咁所以咧呢、这个时候咩叫先叫做开心呢？其实咧，开心系将你满足嘅程度再除以一切你想要嘅嘢，咁即系点咧？如果你可以提升一件事俾你带嚟嘅满足感，或者将自己想要嘅嘢变少，咁可能你就会更加快乐啦。咁所以大家可以成日听到啲人就话啊，其实你试下唔好谂咁多嘢，唔想要咁多嘢，唔好咁贪心，可能你嘅人生就会越嚟越开心啦。其实仲有一点嘅快乐咧，亦都系取决于自己嘅心态。如果你成日都觉得自己唔配拥有而家嘅嘢，譬如啊，我有男朋友，但佢会唔会走咧？呢样嘢都好影响到你噶。咁所以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心，希望你亦都可以揾到自己开心嘅方法。呢首歌系顾定轩，《罗曼蒂克》。 辛苦了太多人，单恋消耗太多青春的元神，能拍拖随便吻，各也有些伤痕，很喜欢你着短裙，很喜欢你无奈眼红如石灯，像人火少有心，入夜还在等情是种挑衅，身不羁的男神，越怕走人越要战胜那些缺陷，这一刻才够精神，差一点就爆开，为何还在等，让那火烧了心，乱撞和乱哼， 罗曼 慢褪黑，是你令我愁眉魂魄浪漫褪黑，使我大胆心情太告白浪漫褪黑，为你带发粉红炸弹，矜贵地抱着我就不惊夜更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5.25 至 5.5 厘，符合市场预期。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强调，在对通胀持续向 2% 目标回落更有信心之前，不适宜降低利率目标区间。他说政策利率可能已经达到峰值，在今年某个时间开始放松货币政策是合适。当局将会仔细评估未来公布的数据，会逐次会议作出决定。提到资产负债表缩减的情况的时候，鲍威尔说当局正是讨论放慢缩减资产负债表的速度，说在放缓缩表的时间安排上没有比相当快更加具体的描述。回来本港，警方推出 HKSOS 紧急救援手机应用程式头两个月，至今有超过57000人下载，并且接获6宗协助山野拯救行动的个案，长时间搜救个案下跌90%，由同期头两个月的21宗下降到2宗。在协助个案中，最快可以在大约一个钟找到求助的市民。警方说应用程式推出可重新定位搜救概念，市民成功启动程式内的活动功能之后，可以授权警方获得他们的地理位置，并且可以在没有网络情况之下仍然能够侦测位置。日本大部分地区受到低气压影响，昨日出现大风恶劣天气，导致多宗事故发生。一艘停泊在下关市附近海域的南韩化学品运输船，当日上午被强风吹到翻覆，造成8人死亡，2人失踪。船上化学品目前未发生泄漏，而一架货柜车下午在横滨市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亦都被大风吹到翻侧，没有造成伤亡。另外，受大风天气影响，日本航空和全日空两间航空公司当日一共有94个航班被取消，大约10000人行程受到影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潮湿有雾，有一两阵骤雨，星期日和一日间相当温暖。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5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哥早晨，一句好平常嘅说话，但因为我夜返而细妹早起，所以佢起身返工我先啱啱瞓觉，而我哋就会把握呢个时间倾下近况，或系兄妹嘅感情。否则佢只有听三五成群，先知佢有公我啊，即系阿薛发生嘅咩事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爱家人。 地强，帮我喺个柜顶度攞啲嘢落嚟。 Sarah 姑妈，我唔够高攞啊！呢度又冇工作台用，梯又危险，不如唔好攞得唔得？ 梗系得。 咦，姑妈你对我咁好嘅，今日竟然间唔闹我懒、啊？ 因为我知道你嘅职业安全意识越嚟越好。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临时之间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法务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哋。 物为职安法， 雇主雇员同有责。 我系 Carmen， 我系 Johnny， 我哋系 Cassette。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各位听众，六点三十五分啦，咁啊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头先啊六点钟咧有阿船仔喺度，咁啊六点半之后咧，咁啊白元浩都翻咗嚟啦，咁啊十九度啦，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五啫，原来 系啊， 望一望嘅时候，空气原来出边都 麻麻地， 麻麻地喎。 系因为点咧？系咪啲悬浮粒子定系雾咧？ 可能又吹唔散啩，我估，我估啊， 系，应该都似系。嗱，我哋都唔系专业嘅。 一阵间晨光交通天文台，你出去大大你吸多几啖，睇下系咪真系啲空气差啲啊嘛。 咁可能到时观众听到、听众听到我咳，就大家都知道咩事啦。 到时夹硬扮咳两声， 系啊， 哇！啲空气真系差过寻日。真系坑坑你，哎，喂，好啦，唔好讲呢个。咁其实咧就想讲咩咧？咁我哋自动贩卖机，大家知咩啦？咁、除咗自动贩卖机之外咧，盲盒大家知咩啦？有玩法嘅，咁就系原来咧，见到有啲地方咧，佢哋将嗰个自动贩卖机咧，同埋呢个盲盒嘅概念咧，就结合咗一齐。 诶，我都有玩过。 你有玩过啊？ 但我好嬲咯，因为咧香港系唔知 香港都有自动贩卖机盲盒玩法啦、 啊，有啊，但系咧佢嗰啲咧又。佢嗰个就唔 exactly 系啲贩卖机嘅形式嘅、 啊， 入咗钱之后咧要玩游戏啦、 哦， 玩完游戏之后咧就睇下佢肯唔肯出盲盒咯， 啊、 即系我心谂你已经系盲盒噶啦， 睇下佢肯唔肯出盲盒啊， 仲要睇下我输咗佢唔俾出，吓、 啊， 去啊， 咁咪即系食咗你啲钱咁样， 冇错啦，咁嗰款我就玩得好嬲嘅，咁但系另外一款咧就好似要30蚊。即係因為點解我會玩嗰款要玩遊戲嗰款啦，咪平啲，唔知好似10蚊咁樣啦。咁、 啊、 但係玩即係直接出盲盒嗰款咧，要俾30蚊。咁、我覺得太貴啦，我就唔肯玩嗰款，因為我見出嚟咧有啲嘢未必係唔係好想要。 參差不齊啦。 係啊，有啲就 OK 啦，當然有啲大家想要嘅 figure 都會有啦。 哦，哇，咁都多種類喎、啊、呢、這個。 係啊，其實香港都有。 香港都有，咁但係呢一個嘅自動販賣機嘅盲盒咧。佢系做咩嘅咧？佢就分咗几个唔同嘅价钱嘅，呢、這个本身就喺日本嘅，咁、就分咗50 yen、100 yen，我唔记得有冇200 yen，喂，有嘅10 yen 嘅，十 yen 即系大概5毫子到啦咁样，咁、你100 yen 就系而家就5.5咁样啦，好啦，咁即系你50 yen 就2.5啦咁样，咁你就喺个自动贩卖机嗰度咧，你就按照翻你自己想试嗰个价钱。咁、其實即係比你嗰個頭先個平好多啦，因為佢 係咯，係咁相宜嘅個價錢，老實想講， 係啦，好相宜。咁佢就有部自動販賣機，佢就平時我哋就有啲汽水 喺嗰个橱窗嗰度望到我哋咩味咁啊揿掣啦。咁呢个咧佢全部咧就封晒嘅，围晒板咁样嘅，即系个自动贩卖机个玻璃个位咧，佢就黐晒胶纸系啦，即系你睇唔到入边咩嚟嘅。咁我相信佢入面亦都冇擠嘢㗎啦，因為反正都盲盒擠到冇意思。咁、總之佢就封咗喺度，咁你就只係按照返自己想俾嗰個價錢呢就入錢。 嗯， 入錢之後你就撳啦，譬如我入50 yen 咁樣撳，我唔知咩嚟㗎喎。我撳咗落嘅時候，佢有嘢跌落嚟嘅，係有嘢跌落嚟嘅，即係平時 係起碼都有嘢跌落嚟。 係啦，有嘢跌落嚟。咁你可能有啲朋友就試過，咦呢、這個係一包啫喱嚟嘅喎。跟住 一包啫喱， 跟住有阵时，如果你系50 yen、100 yen 嗰啲咧，佢一跌一揿嘅时候，佢跌落嚟咧，佢有啲咧会系一罐嘅罐头， 哦， 有啲咧系一包薯片， 系， 有啲咧系一樽嗰啲譬如茶啊，又或者系果汁咁样， 系， 咁呢个咧都其实几受年轻人欢迎， 几好玩嘅，因为嗰个未知嘅感觉， 我觉得咧佢哋系因为。有一啲嘢咧就係、食品啦，食品其實佢哋喺嗰個叫做佢哋呢個地方咧係我哋食品有分 expiry day 同埋嗰個 best of 就即係嗰個 係 優質保鮮期係啦，同埋真係過期嘅，咁佢哋喺通常嗰個優質品鮮品嚐嗰個期限之前咧，佢哋都唔會賣嘅，即係一過咗嗰個之前咧，佢哋就會將啲貨拎走噶啦。 香港都係 香港咧要係過期佢哋先唔會賣嘅。 系咩？ 系两个嘅 definition 有少少不一样。 我谂呢个系 policy， 因为我以前做嗰间又系卖食嘢，好知名嘅品牌咧，佢就真系最佳食用日期之前咧、就已经唔卖得噶啦。 系啦，咁所以我哋有阵时香港有好多叫做杂货店啦，咁佢哋卖啲零食咪好平嘅。 系啊系啊， 其实仲平过我哋去翻当地旅游嘅时候玩嘅时候见到嗰啲零食仲平，好容易百思不得其解。原因就系因为佢哋去到接近呢一个优质。品嚐期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啲貨都已經走咗噶啦，係、啦，即係走散咗去海外，咁散咗去香港其中一個地方，咁、接收佢哋好多呢一類型嘅食品嘅。 咁又係啊，其實都未壞，都係 啦，係冇錯啦，都未壞。不過佢哋可能個觀感上，佢哋覺得呢啲貨咁，我哋都放埋去海外啦，咁樣咁當係買咁樣啦。咁所以嗱，講翻呢一個咧，咁佢哋就好多年輕人就中意呢一個盲盒式嘅自動販賣機啦。咁亦都見到係受歡迎嘅。咁而佢食品嗰種，你諗下薯片都會擠入去嘅，即係可能你今次撳咧係一罐蘋果汁，下一次撳嘅時候咧同樣都係100 yen， 但係跌咗出嚟係一包薯片。 但係佢哋係咪多數都係食品咧？定係都話會有啲玩具 嗰啲？冇玩具，見到嘅都係食品為多。 哦， 係啊。咁我覺得呢、這個。就好似你所講啦，而家年輕人咧就比較上中意就係有一種刺激嘅感覺，同埋你撳到啲嘢出嚟，如果嗰樣嘢係你好唔中意嘅，你會笑佢啊嘛。 嗱，呢個之前喺內地咧見到有一條街啦，咁有啲人會賣一啲咧寄失咗嘅包裹。咁、佢就話每一個10元人民幣啦，咁 又係入面唔知咩嚟噶嘛， 唔知咩 當盲盒咁開噶嘛， 係啊，但係我又唔敢買咯，因為我驚開出嚟真係太渣嗰啲嘢， 可能係好耐嘅大閘蟹，你知佢哋大閘蟹會郵寄噶啦， 係。 你有冇聽過？ 好核突咯，即係有啲好耐嘅好耐嘅大閘蟹喎，唔係新。講真嗰句，佢新鮮我都唔敢食啦。 係郵寄新鮮我都唔係好敢食啊。 你呢個我都見過咧，夾公仔機嚇嗱，呢、這個真係我唔知道，我又喺內地見嘅。嗰次我見到咧好震驚嗱、我哋一般見到夾杯麵啊、夾百力滋呢啲咧，已經覺得好正啦。佢哋夾煙咯 嚇係啊。 香煙喎、但我諗住夾香煙冇人買啦，唔係喎，仲要因為點解咧？佢盒香煙嗰度攝咗200元人民幣，即係香煙再加200元人民幣。 咦？幾次我又見過喺呢、這個應該係中東地方嗰啲銀紙鈔票機啊，咁啊鈔票機咧就放咗喺嗰啲一部好似嗰啲夾公仔機入邊，跟住入邊咧就有個大風扇嘅，佢應該噴射式嘅，唔係葉嘅嚟， 係 噴射式嘅，咁樣。咁啲銀紙咧就你就每一次咧，我唔記得咗佢入幾多錢嘅入歐羅咁，當你入10元歐羅啦，10元歐羅好多噶，講下幾100元噶， 係啊都貴啊。 你攝咗張嘢入去之後，佢嗰個風咧就呼咁樣啦，跟住咧佢就有個將你隻手放入去嗰似隧道咁樣嘅位嘅，跟住你就喺入邊咧，入邊有好多銀紙，你就係咁喺一個限定嘅時間入邊咧，係咁捉住啲銀紙啦。 咁你知啦，吹得咁快，你都冇可能话我见到呢张，譬如见到张唔知几多钱嘅欧罗，你又想攞咁好难噶嘛？或者见到张100蚊美金，我想攞，你想攞我攞到咩？佢飞紧噶嘛？咁啲人咧就喺度玩捉下啊嘛！有啲叻嗰啲咧，佢系梗系攞咗一扎银纸出嚟啦。咁渣嗰啲咧，可能都系得一两张或者1蚊2蚊嗰啲咧，系、 oh no. 啊。咁又系呢啲咁嘅机就中意玩嗰个嘅过程。咁除咗嗱有呢一个嘅银纸飞飞机啦。有嗰個盲盒式嘅自動販賣機啦，原來咧而家有啲地方咧，佢哋亦都中意咧就係盲盒式嘅機票。盲盒式嘅機票咧，即係你就知點玩啦、 啊。 我買張機票，然後我就跟翻個航班，我就去一去到個櫃枱嘅時候，我就會揭曉啦。呢班飛機到底係去邊嘅咧？可能我上機嘅時候，我未諗過我去邊嘅，跟住一開揭鐘啦，啊！一去到個櫃枱，我就會知道原來呢班飛機去秘魯嘅，係咁樣。 哇， 系啊， 咁咪好难预行李咯。 好，咁你就点都要预可能两三日咁嘅行装，冇错啦，系啦系啦。咁 好似几好玩、啊。 咁我呢一啲咧，其实都喺外国方面咧，都慢慢有啲人咧就试紧，咁亦都有啲人玩过，即系佢 launch 咗噶啦，开始咗噶啦。咁佢哋有啲人就觉得几得意，即系我连去边我都唔知道。咁我去到櫃枱，因為你始終都要 check in 啊嘛，咁你 check in 嘅時候，你咪會知道自己去邊咯。 係。 咁所以咧，就好多呢一類型嘅玩法咧，而家即係越嚟越多啊。咁啊，睇下大家如果喺呢啲盲盒啊，或者咩都好啦，咁啊，睇下會唔會揾到啲啱大家玩嘅刺激嘅嘢。咁如果係嘅話咧，我覺得都唔錯啊，可以大家揾呢啲機會試一試。 晨光百科。 好啦，晨光百科之前，咁啊睇睇天氣先。大致天晴同埋乾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今晚渐转多云噶，咁啊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咁啊，展望未来几日咧就渐转潮湿有雾。咁如果你同我一样咧，都系嗰啲call系咩住家男嘅话咧，咁啊系需要谂下办法啦。即系而家有啲咩衫要洗啊，又或者系嗰啲被啊，就最好今日洗埋啦。如果唔系咧，咁啊过几日又潮湿又难搞。好啦，展望未来几日咧就渐转潮湿有雾啦，有一两阵嘅骤雨。啊，星期日以及星期日，对唔住啊，系星期一日间相当温暖嘅。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6%，所以都系潮湿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五，属于咧就系中级度嘅水平。好啦，晨光百科，今日晨光百科咧，咁我哋就可以讲下同啲天文啊、天空啊有关嘅嘢。我觉得咧都几得意嘅，咁大家望上天嘅时间啦，咁可能大家有啲人都会听过咧，就系咩平流层啊咁样。好啦，咁但系如果问你天空同埋宇宙嗰个嘅分界线到底喺边一度咧？咁样有阵时睇一啲叫做极限运动员啦，咁佢哋就会坐住个热气球，咁啊上升到去一个热气球咧个叫做极限嘅位置，咁喺嗰度咧就影相嘅时候，你都会发觉原来啊呢、這个人系咪去咗？已经是太空的位置嘅咧，咁样咁原来佢哋嗰个系属于大气层嘅其中一个嘅地方嘅，亦都未算得上咧系去到太空，未去到宇宙。好啦，今日揾翻啲书咧解决呢一个嘅问题啦。天空咧就因为高度嘅不一样咧，原来有唔同嘅称呼噶。喺我哋嘅地表去到上空11公里，处于一个咧就系气流活动相当之旺盛嘅地方。啊，呢一个咧我哋就叫做对流层。去到咧由地表11公里向住太空方向11公里至到50公里咧，呢个地方咧就系阻挡紫外线嘅臭氧层所在嘅平流层，所以咧就咁睇嘅平流层咧，其实佢都差唔多系成40公里厚噶吓。40公里系啲咩 concept 咧？咁你当打开个地图，你揿住一点，然后咧就揾第二点系40公里嘅话，你就知道大概将呢个高度向上嘅话咧，原来平流层嘅高度咧就大概就系呢一个啦。另外去到50公里至到80公里咧，就系反射电波嘅电离层嘅所在嘅一个叫做中气层。想我哋知啦，原来喺我哋地表直接到上到宇宙嘅时候啦，分咗三个阶段。对流层就是气流活动比较旺盛的地方，然后就是平流层，跟着就是中流层。所以如果你说坐氢气球上去平流层的，它都要经过就是对流层。那么这个就是风气流活跃的地方，所以对于那些氢气球上升的时候都有一定的难度。更上空，即是去到更上的时候就 80公里至到500公里，这个就是处于一个叫做热气层。热气层就是国际宇宙太空站漂浮的地方来的，咁亦都会发出咧，亦都会出现咧就流星同埋发生极光的地方。我哋喺芬兰或者喺北极村，甚至乎譬如黄都镇、加拿大黄都镇啲地方，我哋睇到嗰个叫做北极嘅极光啦。原来咧就系发生喺呢一个叫做热气层嘅地方，距离地表咧就系80至到500公里。天空咧继续往上去到睇嘅时间啦，空气其实亦都会越嚟越稀薄噶，所以咧就冇话从边一度开始就系宇宙嘅明显分界。一般嚟讲啦，喺上升去到100公里或者更加高嘅地方咧，其实已经会称之为宇宙噶啦。咁啊有呢一个嘅讲法嘅，咁啊希望大家对宇宙或者对地球有更加多嘅认识啦。 成为至亲预约，你愿意见证这身与身意。Oh family， 万个的你在银河，何时何地预约需要我，请呼喊我。选择换一次生命，放下某些主定，有再生的我，就有新兄弟的你。我爱我家人，哪管是谁人，遇上旧灵魂，越与地球能牵引。We are family。时来代表爱意，那最美的事。Oh family， 若你相信这名字，随时随地来吧，拥抱我，那又如何？感谢互相那鼓励，撑着一生一世。彼此的相识，用爱将生命安慰。你我有种人，乱世般同行，大爱大流行，大哥大情人的心。We are family。逐内心地聆听，我但愿做你天使。爸爸妈妈陪着坐，姊妹别怕多，今天可以换个心情来把大合唱今日我的歌。 嚟到早上嘅6:54，一首嘅歌曲啊，佢哋系草蜢啊，作曲咧同埋填词都几多唱一次噶。草蜢嘅 Family，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好啦，今日嘅 KOL 系列咧，由于阿海就已经去咗韩国嗰度入货嘅关系，又唔一早同我讲咧，咁所以今日阿海嘅位置系重缺嘅。 唔紧要，冇咗阿海有船仔。 系啦系啦，有阿船喺度。 有阿船喺度，阿船咧今日讲 fashion 咧，讲啲咩好咧？最近咧有几种嘅穿搭方式咧就好流行嘅。咁我睇下时间嚟讲啦，我哋可以讲几多个啊？咁其中一个咧叫做美拉德风，你有冇听过？ 我怎会听过啊， 可能你会听过呢，你都 fashion 㗎嘛。 不是嘛。今日最大笑话。 其实呢美拉德风呢好简单嚟讲啊，就係、是。全身着中式系嘅衫， 中式系 嗱呢个就 啡啡地咁样， 冇错啦，呢、這个真系最简单的。 我有一段时间呢，我谂中学打后，我有几年我好中意着嗰啲卡其色噶。 点解呢？二衬啊嘛， 系啊，二衬啊，卡其色加白色啊，呢一类型嘅色系，其实都有少少似你呢个咩？柯咩风啊？唔系咩啊？差唔远嘅，差唔远。 柯德尼啊， 美拉德风 系啦。其实美拉德风咧，咁点解会有呢个名字出嚟呢？其实咧，佢其实美拉德啊呢个字本身系指食物入面嘅一啲蛋白质同埋碳水化合物。我当我哋受热咗之后咧。即系你可能入咗焗炉啊，煎过嚟啊，之后咧慢慢会有一啲嘅煎过嚟啊，啲反应啦、啊。咁其实咧，当即系整个嘢其实是一个化学反应嚟嘅。咁点解最后屘会叫做中式系咧？系因为你最后屘咧经过咗一堆好复杂嘅过程，入边啲 chemical 喺度转下转下之后咧，就会令到个食物变咗做中式。或者是中黑色的，咁大概 中黑色咪即系好似如果我哋摆啲嘢入去焗炉，有啲烘底咁嘅感觉咯。 系啦，即系譬如我哋啲牛扒， 多士多士、啊、多士最容易啦，系 多士或者你啲牛扒煎到十成熟，啊、即系十成熟嗰种嘅黑黑地啊，啡啡地嘅状态咧，其实就系美拉德。 我觉得多士嚟形容咧，好似会贴切啲，因为多士本身个边咧都系 啡啡地色， 都系啡啡地色啊嘛。 系 咁，但系如果你牛排由红色变咗做呢一个黑红色噶啦嘛，就已经系 啱 系啦。 啊，同埋都唔系，因为有时咧美拉德风咧、啊，其实佢系会加少少橙红色嘅嘢落去的。 哦 系啦，即系唔系净系斋中式嘅，咁、啊、所以有好多变化。嗱，譬如咧，而家之前咧就话啊，永远都系得啡色咁样啦、嗯。最近我啱啱就睇下唔同嘅一啲 blogger 嘅配法啦，其实唔系净系得一种，即系叫做净系中式系。而家多咗一种咧，系好军绿色啊，军绿色、 哦、 都系会配埋落去嘅。 咁使唔使话军绿色仲要加埋啲迷彩咁样噶？ 迷彩就應該要加翻啲啡色落去會啱少少啦，係、 哦、 啦，多數呢啲軍綠色會配翻啲米白色啦、 嗯， 或者少少啡啡地顏色嘅，係、 嗯、 啦。咁、 嗯、 而且咧，因為中式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顏色嘅，譬如有啲係偏向紅色少少嘅中式啦，有啲咧偏向淺色啲嘅中式，咁、 嗯、 就根據翻你中意嘅嘢去配啦。咁但係有好多人就話嚇咁除咗女仔。即女仔可能懂多啲點樣配搭喎，男仔點樣配搭好呢、 嗯、 其中一個配搭方法咧叫做三文治搭配方法， 咩叫咁搞笑嘅？ 係啦，三文治配搭方法即係點咧？嗱，好簡單嘅啫，我哋將我哋成身啊分為上中下，上係咩咧？就譬如我哋頂帽， 即係好似我哋將昆蟲分頭胸腹咁樣。 冇錯啦，人都可以分上中下嘅。咁我哋個頭啦，同埋我哋頂帽，加埋我哋個上衣，就我哋件衫就係上啦。 嗯、 下咧就系我哋条裤加对鞋啦，咁大家想象到咧，中间咧就可能系啲腰带啊等等。咁我点样配呢？譬如我哋系想着一啲叫卡其色嘅，咁、 嗯、 我哋咧就上面着叫深色啲嘅啡色， 嗯、 下身咧中间嘅部分咧就可能用一啲红棕色嘅裤啦。咁、 嗯、 你咁样就可以做到一个对比。 嗯、 譬如最简单的答法咧，而且你惊错噶嘛？哇，成身都系全部中式系，点算咧？我哋个头我当系浅少少嘅啊，就卡其色啦。 嗯， 条裤咧我哋着翻卡其色， 嗯、 但系中间我哋件衫咧，我就着翻件可能深啡色嘅衫。 哦， 咁样就叫三文治啦。 咦，原来有阵时候我都系咁衬噶， 因为最简单啊嘛， 因 为 我个头又卡其色， 你个头叫卡其色咩？ 夹硬话佢系卡其色咯。 好啊， 跟住有阵时着卡其色嘅裤，虽然都系啡啡地嘅。 跟住咪跟住中間又深啲， 係 啦，跟住就好似你頭先所講嘅三文治嘅夾法咯。 係啊，呢個就冇咁，我覺得呢個比較容易咯，係啦。 係啦，咁大家睇下呢啲叫咩美拉德係嘛？ 是啦， 是美拉德的方法啱唔啱自己啦。好，今日转头呢会有七点钟的新闻简报，咁分途广播之后呢，晨光第一线留返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嘅。 我係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喎、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唔会，唔会，唔会， 唔会， 唔会塞车。 好啊， 系啦，翻到嚟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会唔会嗰个咧就系白元浩小白啦，同埋 问紧会唔会嗰个都系，哇，好话嗰个就 系 船仔啦。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啦。咁啊，同各位听众喺星期四嘅早上。我哋又见面啦，十九度嘅气温吓，咁啊喺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咧，今日朝头早咧就一阵风啊吹咗入嚟啦。早晨啊，风， 早晨， 你好啊吓，咁啊会唔会咧？ 会唔会咧？就会应该会定唔会啊？ 咁我睇你啦，哇！呢、這个问题 会唔会有冇塞车啊？系啦，有冇乜嘢阻滞啊？会唔会系畅顺啊？咁样啊？ 而家咧隧道情况系畅顺嘅，咁啊各区嘅隧道都系畅顺啦。咁路面情况方面，其实都系嗰两个位啦。咁就系九龙区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咁啊近骏发花园系多车嘅，咁龙尾喺果栏嘅位置啦。咁而新界区方面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桃园围个位置都系多车嘅，咁就不嬲都系呢、這个时间开始有啦， 系啊， 系啦，咁龙尾喺福亨村嘅位置啦。咁另外提翻就系尖沙咀金马轮道咧，之前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嘅，咁而家完成咗噶， 系 系啦， 整咗几日噶咯， 系啊， 好嘢好嘢， 啱啱今朝就话完咗啦， 系嘛， 系啦，咁所以咧， 路路畅通啦，嗰边嘅话系啦， 系啦， 晏昼都唔使塞啦嗰度， 系啊，因为金马轮道都系多车， 咁梗系啦， 尖沙咀嘛， 尖沙咀啊，游客又多，咁啊，翻工嘅人又多， 所以整好就太好啦， 系啦， 好似好行添， 唔系，整好真系好啊，嗰个位其实都搞咗几日啊，咁如果系之前咧一转弯去到嗰啲位咧，你又就见到佢冻晒啲铁马喺度啊，又成咁喺度收紧路啊，整紧管啊咁样，咁而家整好咗就唔使烦啦，咁啊大家。各位司机大哥咧，掂咸掂过，正系啦。好，咁啊，交通方面仲有咩同我哋讲咧？ 交通方面今日讲下咧，就系马鞍山佢市中心嗰度啦，佢嗰个公共嘅交通总站嗰度咧，有个新嘅冷气嘅乘客候车室，系啦。咁佢系几时会开始俾乘客用咧？就系嚟紧嘅3月24日，即系嚟紧星期日嘅时间， 都几 日啫喎， 嚟紧几日？咁佢几时开始用咧？就系、是、头班车左右嘅时间咧，就系5:20朝头早，系啦。咁佢嗰个位置咧，其实系喺马鞍山市中心佢嗰、那个即系公共交通总站嘅4号月台， 嗯， 系啦。咁佢嗰个位置咧，而家会有一个咩班次咧？就系喺87K 去大学站嘅，同埋87D 去红磡嘅车嘅隔离。 哦， 系啦，系咩人都入得去噶嘛，冇话系净系系咯，应该冇话系净系搭嗰两架车嘅人先入去啦， 系咪噶？ 系咩？系咩车都入得去嘅？ 但系个问题 咩人都入得入去？ 咩人 系啊？但个问题就系啦，个问题就系啦，如果个候车即系候车室同我距离嗰个巴士嘅车站咧系有啲远咧， 即系例如你搭86号几嘅， 系 咁佢就喺4号月台嘛，例如你嗰架系1号月台， 系啦，咁点咧？ 咁你就可以 跑一次啦。 咁呢个问题咧，佢就帮咗你啦，因为咧 佢有个指示牌， 冇错， 话俾你听，你嗰班车仲有几多分钟开嘅， 哦、会写咗个时间嘅， 即系直头系候机室咁样咯。 咁几好、啊，你知夏天嘛，热辣辣。 系啊，我都想讲夏天热辣辣咧，真系好靠呢啲帮手，因为咧我自己等巴士嘅时候，都有阵时夏天嘅时候大汗搭细汗，咁啊上到巴士梗系爽啦，咁但系又变成一样嘢。出面咧就流晒汗，上到巴士咧又冻， 系 真易涉亲啊！ 系啦， 同埋咧，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啊？巴士总站如果系即有个有个盖嗰啲咧，通常都系好焗噶，我觉得 焗啲啦。同埋、啊、不过而家都好啦，以前嘅年代咧就废气都会多啲添 啊。哦，系、哦， 而家其实空气清新咗好多噶啦。第一，譬如因为佢哋嗰个嘅叫做抽风系统，抽风系统佢哋都已经做得好咗好多啦。系啦，跟住其次嘅咧就系佢哋如果有多啲呢啲咁样嘅叫做冷气房啊嘛，佢即系嗰个我哋而家叫候机室啦， 后车室， 系啦，候车室啱啲，咁跟住有个候车室嘅话咧，我谂大家真系会舒服好多、哦，因为以前咧我唔系以前啦，即系我一直去到巴士站等车咧，我见到嗰啲有啲车长休息室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有阵时都几想共入去一齐凉冷气、 嗯。你入去话自己唔舒服，得唔得 啦？唔得啦！咁我冇唔舒服，我唔会咁样嘅。咁但系见到佢哋，即系咁当然啦，佢哋都行咗一转啊，佢哋有充分嘅休息嘅，我嗰个系合理嘅。咁但系有阵时如果你话天气又开始热，或者有阵时唔稳定嘅天气咧，如果多啲呢啲，哇，有冷气嘅候车室啊，真系正啊！ 正啊！ 系咯， 系咯，咁同埋佢入边咧，其实佢系有啲设施俾大家嘅，即系唔系净系一间房 間。哦，系啊， 系啦， 有嘢玩噶嗰度。 冇嘢玩嘅， 千祈唔好系啦， 佢都系大人向嘅。 哦，我就系谂住系啊，千祈唔好太多嘢玩， 俾细路仔， 唔系乐而忘返啊。 咁就搭唔到车啦。 系啦，咁啊个个去嗰度玩。 系啦。咁佢有啲咩咧？佢係首先佢會有啲充電位啦，即係譬如你一啲USB 啊、啲電線，咁佢就可以俾你插電啦。咁另外佢會有自動販賣機嘅，賣下嘢飲啊，係啊，有啲凍嘢飲咁樣。 哦，幾好！ 夏天就好好啊。 但係咧，我突然間諗起個問題：如果嗰個馬鞍山係去長途嘅地方，都去紅磡都要 飲完之後就 咁就 開始急啦， 人有三急 啦。 哦， 短程嗰啲都好嘅，你知夏天熱啦啦，又缺水。 佢嗰個自動販賣機，佢最緊要賣嗰啲嘢咧係樽裝。唔好买罐装，因为买罐装你饮嘅时候 系 嘛，睿智咧。 你搭车嘅时候咧，你就会倒泻啦。 系啊，同埋你 suppose 你唔好喺个巴士上面即系饮呢啲嘢噶嘛。 但系樽装你可以收埋， 冇错啦，可以收留翻实佢，摆翻入个袋嗰度，落车继续饮。 哇！但系你饮力量嘅嘢真系好细致嘅啫。 我梗系啦，我个人本身系好细心噶。咦？你好似今日先认识我咁嘅喂？ 今日认识到你细心嘅一面咯。 系啊，咁所以呢个我未去过啦。佢几时开始啊？呢个星期日。24号 嚟紧星期日， 好嘅 五点朝头早5:20，系啦。咁同埋咧，佢因为佢而家整好咗呢个候车室啦，咁所以咧，佢原本就系啱啱讲78K 同埋78D， 佢又咪有两条线喺隔篱嘅。 唔系八十几咩？ 87K 系啦，87K 系87K， 我记得马鞍山应该咪八字头嘅， 系冇错。系啦，87K 同埋87D 咧，之前因为工程搬咗出去西沙路嘅，即系喺嗰个巴士站出边，咁而家都搬翻入去噶啦，就喺个候车室隔篱。 哦， 系啦，咁所以搭车嘅乘客啊，或者系市民佢哋咧，就可以行翻入去搭啦，咁就唔需要咁辛苦啦。 嗯， 系啊，因为出边都热噶。 系咯，嗱，而家都仲未热啊吓，咁但系就未雨绸缪。咁我哋已经准备定咧，就系嚟紧炎夏嘅时候嗰个措施。咁呢啲又系要赞嘅。咁啊，当然我希望继续赞多佢几下。因为如果除咗马鞍山之后，其他地方都越嚟越多呢一类型嘅候车室咧，咁啊真系正啦！ 佢而家好似慢慢改建紧， 系啊，佢好多都改建紧啦。其实佢就算系 少时间，佢 就算系嗰啲巴士站，佢譬如加咗太阳能板啊，有好多其实你见到都真系越做越好啊吓， 越做越环保， 系啦，越做越环保啦，多咗啲设施去话俾大家听你嘅班次系点样啊，咁呢啲都系做得相当之出色嘅， 方便大家搭车咯。 冇错啦，冇错啦吓。好，咁今日朝头早同阿峰倾住咁多先，咁啊船仔出去咧就睇今日朝头早嘅天气嘅，问一问你出边到底系点样咧？有冇见到蓝天白云啊？ 蓝天咧都见到嘅，白云咧就好似唔系好见到。 哦，咁啊正咯，有蓝天， 有少少蓝天嘅，都几靓。而家系渐变嘅颜色咯，但系就唔系话即系我哋一般见到个太阳非常之猛烈嘅嗰一种蓝天白云啦。咁加埋今日咧，我觉得冻冻地。 系咩？你系咪 清凉？可能我着咗小衫啦。 又或者你若不襟风啦，系嘛？平时做多啲运动啦。 弱不禁风系真嘅，咁但系如果大家同我一样都唔系弱不禁风啊，都系想健康啲，唔好病咧，咁啊着翻件衫都系好嘅。 嗯，咁啊蓝天啊相当之好，咁啊俾人感觉咧就舒舒服服嘅早上吓。喂，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五啫，咁啊中级度嘅水平，你就大大力吸下，咁啊试下用你个肺去度一度呢个空气质素，睇下你觉得舒唔舒服。 我自己就覺得還好， 哦、 可能呢度空氣，可能呢度廣播度啲空氣清新，係幾清新嘅。咁但係咧，因為其實頭先都有睇翻啲資料啦。如果你係中級度水平咧，就唔係話差到如果高級咧，就大家真係要戴口罩，同埋就唔好進行一啲户外嘅活動啦。咁、 嗯、 但係中級咧，其實就係一啲如果係有敏感或者有哮喘嘅朋友咧，就真係要注意啦。尤其是咧，頭先都有講過啦。如果你係有哮喘或者一啲嘅敏感症嘅人咧，其實多數佢哋真係。睇嗰個空氣質素健康指數，睇天氣做人嘅。咁、或者咧係即係有啲小朋友屋企咧，咁點做呢？有啲人咧係會選擇開冷氣嘅。 哦，係係、哦，開冷氣，跟住佢哋屋企咧，有陣時啲人咧，仲加埋嗰啲咩負離子嗰啲咧，負離子機啊， 係啦， 淨化嗰個空氣。 系啦，就话可能会有一啲嘅过滤功能啦。咁但系如果你系真系成日闩窗开冷气咧，其实唔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嚟嘅。 嗯嗯， 系啦。咁可能你其实最紧要反而系你要保持翻室内嘅空气流通。 嗯。 咁可能咧，亦都系要记住啊。有好多人唔记得就系咩咧？你大家靠部冷气系因为大家觉得啊有隔尘网或者有额外嘅过滤网，咁我就隔走啲空气啦。咁但系咧，如果你唔清洗你唔换咧，其实系冇用嘅。 哇，系啊，其实咧呢一个即系隔尘网咧，我真系要讲啊，因为我自己喺屋企咧，我都经常会清洁呢一个隔尘网嘅。咁啊，除咗系冷气机嘅隔尘网我会清洗之外啦，抽湿机嘅隔尘网其实大家系好容易忘记嘅，发觉。 喂，呢个系， 系啊，抽湿机 我都唔记得， 系啊，好多人忘记咗，其实抽湿机佢都有个隔尘网噶。咁我自己都会打开个抽湿机个，除咗倒水之外啦，成日都会检查佢嗰个嘅隔尘网，睇下佢多唔多尘啊，多唔多灰啊咁样。咁我自己嘅做法咧，隔尘网咧，因为冷气机个隔尘网好多时候我就会选择一啲嘅品牌咧，佢哋个隔尘网都系容易清洗嘅。我唔系净系想用吸尘机吸啊，因为我觉得洗咧就真系会洗跟住晾翻。干咁我感觉好似再干净啲咁样嘅，系啦，咁我就会选择一啲咧就容易啲清洗嘅隔尘网啦，因为有部分嘅隔尘网咧，佢哋可能用咗嗰啲譬如海绵嗰种嘅质地啊，就 系 美式嗰啲嘅隔尘网会比较上多出现呢个情况，不过而家都应该改善咗好多噶啦，咁可能清洁上边咧或者旧款啲嗰啲咧就要小心啲，因为一吸啊或者一洗好容易就会烂啊，咁你就唔可以咧、好似嗰啲平时我水洗咁方便啦，咁除咗呢一个譬如系冷气机嘅隔尘网啦，抽湿机嘅隔尘网啦，仲有咧就系而家多咗好多朋友咧，就喺中意浴室嗰度咧就装嗰啲机啊，即系换空气嗰一类嘅。 浴室岛啲 friend 啊， 系啦系啦，嗰一类嘅装置啦，咁样，咁嗰啲装置其实都系有隔尘网嘅，呢个有好多人忘记咗嘅。 呢个真系，喂，呢个更加唔记得，呢个系冇谂过要换添，应该。 系啊，即系我自己又系几勤力去到清洁呢个隔尘网嘅，咁我试过有一段时间咧，系连我自己都唔记得咗嘅时候咧。好簡單嘅，因為我自己個廁所一閂門又開咗呢部機嘅話咧，如果佢個吸力係強勁嗰啲時候 ，feel 到咧啲風啊會喺個門罅嗰度抽埋入去添噶。咁、但係如果你發覺即係我嗰排發點解好似嗰個風力弱咗咧，咁啊肯定係 係啦，啲隔塵網嘅問題啦。 冇錯啦，有陣時候我試過一打開嘅時候，那個隔塵網就敷咗已經有一層嘅塵喺度啊！咁所以如果聽眾咧係聽到呢、這、一個我誠心嘅呼籲啊，咁你啲隔塵網咧真係要清潔嘅。 大家記得洗啊！ 如果唔係，真係會有半厘米咁厚嘅塵咧積咗喺度，你自己見到好驚，因為你自己吸緊嗰啲空氣噶嘛。 啱啊！咁講翻冷氣啦，頭先你講到冷氣，大家用隔塵網嘅，但其實咧有好多隔塵網咧，其實只係會過濾到一啲叫做 MP10 啊嘅一啲污糟嘢。咁即係咩啊？一般我哋肉眼所見嘅一啲塵或者係動物嘅毛髮，即係呢啲就過濾到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講緊一啲嘅懸浮粒子啊，或者係啲好微細嘅粒子咧，就真係過濾唔到啦。咁另外咧，頭先你咪話有啲人會拎咩負離子咁樣， 係啊係啊， 額外再加啲過濾。类网上去嘅，咁其实个好处咧就系、是、啊，当然啦，你好似某程度上就悭翻个空气净化机啦，咁、但系其实你本身冷气机唔系咁样用噶嘛，咁、所以其实你咁样额外再将个过滤网摆喺个冷气机上面咧，其实系会令到个冷气机有啲负荷嘅，咁、反而会令到你嗰个吸入嘅空气流速咧好慢啊，即系慢咗少少，咁 可能咧会令到你嗰个制冷管咧会结冰嘅。 嗯，可能会扯电咗添，唔知会唔会？ 你扯电咗啦，就会滴水添。 哇，滴水啊，咁又唔好啦。 系啦，你融雪添啊，因为咁，所以你自己就真系要谂清楚，你系咪啱用咧嗰部冷气机，同埋究竟呢一部嘅冷气机系咪适合你再真系特登去加一个滤网，谂清楚先好买啊。 知道。 同埋希望大家就气管好啦，冇事啦咁样。咁同大家讲埋天气先，今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系23度。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东风，咁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啊，未来数日咧都会渐转潮湿有雾嘅。有一两阵骤雨，星期日和星期一日间亦都相当温暖噶。 而家出面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5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属于5中级度的水平。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大学。 早上的7点21分，继续回到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大学，晨光第一线的晨光大学。电话旁边也都就邀请了就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在这里。早晨 Mimi。 早晨 Mimi。 早晨。 早晨 Mimi。今天想邀请 Mimi 就讲一下都是跟啲体重管理就有关的。因为为什么呢、有很多朋友就说我这排想控制一下自己那个体重。所以我就不吃饭了。又或者我只是排一啖算，因为又有营养师。我看那些报道营养师话一定是要有啖饭落肚的，不可以完全冇嘅。咁啊，对于呢一个嘅米饭嘅迷思，我相信好多人都有好多嘅疑问喺度嘅。咁啊，到底如果我真系想体重管理嘅，先不如讲下米饭对我哋嗰个嘅作用有几大？我系咪完全唔食饭就代表一定系可以冇咁肥咧？直啲讲 ，Mimi。 嗯，好好啊。咁其实米饭呢一个淀粉质嘅食物啦咁。咁、我做咗都咁耐营养师，我都真係经历唔少，好多话啊我要 keep fit， 我就唔食淀粉质啦，或者唔食饭啦，因为呢係朋友啊或者可能听好多好多嘅研究都话唔好食饭啦咁样。咁、但係其实即係喺我哋营养师一直佢读书直到现在收到嘅指引嚟讲呢，都系淀粉质食物对于我哋成个人嚟讲系好重要嘅，包括埋如果你话 keep fit 得嚟，我系糖尿嘅，咁、都系需要食一啲嘅米饭啊、淀粉质嘅食物嘅。 哦，咁所以都系要，但系嗰个份量会唔会话我比平时我平时一碗嘅， 系而家食半碗、或者一啖， 系啦，一啖添啊！哇，你真系， 因为一啖嚟讲就 系 我咯， 系啦， 系啦， 咁点搞好咧吓？ 好。咁其實呢，其實未必一定係減澱粉質嘅、因為對於可能一個男士嚟講，咁基本上一碗飯真係唔係多嘅事嚟嘅一餐，係啦。咁如果你再減嘅話，就變咗個澱粉質其實係會缺少咗，夠嘅，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係講緊啦，飲食上係要配搭恰當，而唔係淨係 focus 落個澱粉質啊米飯度，我越食少就越好啦咁。因為真係隨著時代唔同咧，唔食飯啊唔食澱粉質嘅人越嚟越多，咁所以我自己嘅近呢十零年嘅經歷咧，係好多都需要食翻一啲米飯啊、澱粉質嘅食物去配合翻一個好嘅飲食，先係能夠減到磅嘅。 明白明白。咁缺少澱粉質咧，其實會個後果會點樣㗎？ 咁就要去清楚返淀粉質其实喺身体上係有乜嘢嘅，佢係一个我哋身体主要嘅能量嚟嘅、我成日比喻就係、譬如你係一个电车、你係要插电係咪 係 呀，可以入油嘅，入錯油佢喐唔到嘅。咁、其实我哋身体上呢主要係用糖分去运作嘅。咁、所以淀粉質经过消化就係糖嚟㗎嘛係咪，咁所以对于我哋成个身体上嘅机能运作佢係即是一个好重要的角色。不过坊间就会说不吃淀粉质吃蛋白质都得。为什么呢？因为蛋白质呢经过身体在缺乏糖的时候它是会可以转化为 糖嘅，咁所以咧，食淀粉質都唔紧要，咁但系记住系身体喺缺糖嘅时候先转化，即系佢系唔系正常嘅情况下，咁我哋唔应该将个身体咧由正常运作变唔正常去运作嘅，咁所以个淀粉質系令到我哋身体嘅机能啊、新陈代谢啊、我哋嘅脑部啊呢啲所有运作正常好紧要嘅一个主要嘅食物嚟嘅。 有冇话过咧系要食啲咩先咧？即系我之前有听过人讲话，嗱，如果我今晚食饭咧，我一定要食菜先嘅。食咗菜之后咧，你个消化能力好啲咁样，即系开住咗个 turbo 啦。 系 啦，系啦，你再食饭， 即刻噬走晒啲饭佢。 系啦，咁你就冇咁肥啦，咁样系咪真嘅咧？ 其实就唔系开 turbo， 而系我哋个胃系咁大就咁大啦吓。如果讲紧可能我嗰个系一个细胃，你个大嘅胃啲咁，咁但系都系始终要摆嘢食落去填满先会觉得饱。咁而蔬菜正常嘅情况下，唔系话用油去炸佢嘅天妇罗啊，或者等等，佢嘅菜系个卡路里好少，同埋纤维去饱肚嘅。咁所以如果你开始食咗菜先嘅话咧，其实你已经占咗个胃嘅一个空间，咁你再食肉又好，五谷又好，你都会食少啲嘅。咁但如果你话个肚空空嘅时候，而冇菜去塞住佢先嘅，你咪随意放任，哇！啲肉好好味啊，好肚饿啊，就食好多，咁变相个卡路里上就会摄取好多啦。 哦，其实头先 Mimi 都提到呢样嘢咧，就系啲饭其实佢因为淀粉质啦，咁啊就会变成糖分啊嘛。咁可能有啲人谬误就会喺度谂啦，咁我直接咧。直接食糖咁咪得咯，咁我直头可以即系 skip 咗佢自己嘅身体转化嗰样嘢，咁样谂啊得唔得嘅咧？ 咁諗嘅呢就其實如果你話係呢啲嘅話係食糖啦唔食飯，咁你喺運動嘅時候我哋會係咁時做嘅，因為你運緊動你冇留食飯咁飽，可能飲支運動飲品入面有糖嘅去提供能量，喺嗰個時候你可以咁諗，但係正常嚟講我哋要啲嘢飽肚啦，亦都係希望係一啲優質啲嘅澱粉質，就係糖係一啲簡單化嘅碳水化合物，即係話入到去唔使消化就吸收啦，咁就好容易就唔飽肚嘅。卡路里又食咗落肚，但係轉個頭又肚餓，又要再食嘢，咁呢個就導致肥胖。系啦，咁但如果你揀翻啲即係優質啲，好似我哋而家講米飯、糙米飯啦、或者啲十谷飯啊等等呢啲高啲纖維嘅話咧，又係一啲嘅複雜性碳水化合物，身體要消化慢慢，咁你就會來得飽肚啲，而感覺嘅能量上亦都會長啲咯，耐啲咯。 如果之前咧都聽過好多人同我講話食斷食啊，咩168啊，有啲人就甚至24小時唔食嘢之後先再食翻嘢。咁我見到有啲人真係減得好好嘅喎，但係又同一時間係咪又話有啲時候係會傷害咗身體某啲機能嘅咧？ 嗱，減得好好嘅話咧，其實睇下佢有幾多磅啦。如果有10磅、8磅嘅話，可能都會見到個成功會大啲。因為點解咧？我而家以所知嘅咧，好多玩16:8嘅人咧，係譬如以前會有早餐啦、午餐、晚餐，咁但係而家因為要計8小時食嘢咧，佢哋就將個早餐 cut 咗噶啦，咁就12點先開始食。咁如果你飲食上以前可能去食個早晨全餐啊，或者系食个好丰富嘅早餐，嗰度其实好多卡路里，好多油分。咁而你因为12點先食嘢，你 cut 咗嗰个，你净系食晏食午餐啊，食晚餐啊咁，你少咗卡路里摄取，其实喺卡路里上系能够控制体重落到磅嘅。咁但系。去到幾耐會停呢，真係因人而異啦，因為整體上你都係要調整返成個飲食先能夠好成功去減曬㗎嘛。 咁所以呢啲都係問返營養師呀。咁我再有1分鐘到啦，想問埋 Mimi 呢，其實如果你話坊間頭先就提及過譬如糙米呀、十谷米呀、紅米呢啲呢，係咪可以完全取代到白米㗎呢？ 絕對嘅，咁因為嚟講咧，其實你講嘅紅米、糙米啊、十谷米啊等等呢啲，佢哋都係高纖，而高纖得嚟咧，佢哋礦物質啊會比較豐富啲，咁所以好有營養，亦都係高纖襟飽啲嘅。 哦，襟飽啲㗎，哎呀，重點係呢個喎、 啊，纖維增加飽肚感喎、啊，係、哦、啊，都會襟飽啲，咁對嗰個血糖嚟講亦都穩定啲，其實係確實係可以嘅，咁但係都要睇自己消化，因為有啲人好想食，但食咗會胃痛嘅，因為呢啲飯隱胃，咁就 唔好逼自己啦，都系即系你拣翻米饭，有足够蔬菜，其实都系可以做。 咁如果我又食得呢类型嘅饭嘅，其实个份量系咪都系好似平时食白米嗰个份量咁样噶？ 系，冇错，淀粉质上佢哋系差唔多嘅，系唯独是矿物质啊，同埋佢啲维他命啊、纤维，佢哋系丰富啲，因为佢哋有个谷壳，唔系精制打磨晒咯，系咯。 嗯，咁啊，所以呢啲即系对于米饭到底系咪即系帮到自己，或者定系害到自己个体重管理咧？咁啊，听完 Mimi 讲之后，大家应该会略知一二啦吓。好，唔该晒 Mimi，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5.25 至 5.5 厘，符合市场预期。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强调，在对通胀持续向 2% 目标回落更有信心之前，不适宜降低利率目标区间。他说政策利率可能已经达到峰值，在今年某个时间开始放松货币政策是合适。当局将会仔细评估未来公布的数据，会逐次会议作出决定。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在瑞士日内瓦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5届会议，他就基本法23条立法发言的时候说，立法会通过的法例是履行香港早就应该履行就维护国家安全自行立法的宪制责任。张国军说，每个主权国家包括中国都拥有制定法律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固有权利，这项法例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原则，一些国家和组织就此作出的评论完全无视基本法理和事实，只不过是反映了双重标准和歪理。印尼选举委员会公布上个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官方最终点票结果，确认现任国防部长普拉博沃和他的竞选拍档现任总统佐科维多多的长子梭罗市市长吉布兰当选下一届政府总统。普拉博沃感谢选民的支持，强调他将会成为所有印尼人民的总统，希望团结一致。展望未来，话印尼面对的挑战仍然巨大，承诺会消除贫困和不公正。他又感谢即将离任的总统佐科维多多，再次承诺会以佐科维多多的经济政策为指导，努力并且尽快为印尼人民带来成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潮湿有雾，有一两阵骤雨，星期日和一日间相当温暖。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57%，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尖沙咀金马轮道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啦。去弥敦道方向近漆咸道南部分嘅行车线重开翻。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东隧九龙入口就喺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去欣怡花园，西隧去九龙方向排到去曾大屋，咁而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就排到去小沥源。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清水湾道近银线湾回旋处一带车多噶，龙尾喺五块田。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而家和斜村车多，龙尾喺沙田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喺科学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桃园围车多，龙尾喺泥围。跟住提翻你啦，大埔安邦路有渠务工程，介乎安慈路同埋大埔文娱中心之间一段嘅安邦路会临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喂，早晨早晨，7:39，早晨嘉薇， 早晨阿欧， 早晨各位 ，Hello 啊小白， 早晨啊嘉薇， 早晨啊船仔，早晨啊各位嘅晨光听众朋友，哇，好多嘢玩、啊，近排真系好多嘢，大家都可能好忙啊， 系咯， 去完港岛又去新界，又翻翻落嚟九龙咁啊，周围咧都好多嘢玩，真系日夜都好缤纷， 系啊，而家你发觉，譬如好多展览咧，都真系越嚟越睇到多人中意打卡入版上网，那个效果啊，那个反应都唔错，譬如之前我哋都有介绍过金融嗰个咧， 喺、啊、 我身边都劲多 friend 去咗嗰度咧就影相打卡，我发觉影出嚟啲相咧都真系都几靓。 系啊， 第一见到嗰啲武侠嗰啲雕塑就好正啦。 系， 第二件亦都见到阿雕兄大哥啦，跟住亦都见到咪阿周伯通教小龙女咪左手画圆右手画方，佢真系有个小沙堆喺度俾大家就拎住两支竹喺度咁样试一试嘅。 哦，咁呢个好玩。 系啊，呢啲即系都几多嘢去到，唔系单纯去睇啊，系直头去玩同埋体验一下。我可以化身成为小龙女试一试周柏通哥，我觉得都几过瘾。 同埋如果俾我系，就算系游客都好啦，我都可能咧，既然可以着住套 cosplay 落嚟喺。喺天街牌面前影校服， 你不如去埋嗰度啦。 咁我梗系 cosplay 去埋做小龙女啦，系咪啊？ 系喎。 其实啱啱内地而家咧，即系唔知你哋有冇翻过去？我行出街咧，系有一堆人着紧古装嘅， 系啊，宋朝装啊， 即系佢哋系会话好研究咁样，究竟点样装扮先靓啦。咁如果啱啱好啱去金融嗰、那个， 系咯， 喂，衬晒啦， 冇错， 系啦。我就是郭大俠， 系啊，嗱呢个就是其一个其中好大嘅回响啦。咁而另外咧就系、是、譬如话每年嘅盛事就系去翻维园嗰边啦，就过翻去呢一个铜锣湾区啦。 花卉展， 花卉展亦都系啦，哇，都系洗版式地， 系啊， 朋友仔去打卡嘅一个盛 影都靓啊， 真系点影都 真系好嘢哦呢啲。 咁啊，另外咧，咦，原来寻日又开始咗有另一个好去处，就系咧又系其中一个啦，十八区嘅日日都缤纷嘅一个好去处嚟嘅。咁啊，今次咧讲下南区市集啦。 好。 南区市集有红圣诞， 哇！ 嗱，就咁睇字面上以为圣诞唔系啩？而家先至三月啫， 红圣诞 系啦，原来红圣诞啊，两回事嚟嘅，搞清楚佢先 吓。字系三点水加个共字嗰个 系啦，系啦，红都冇个红。嗱，红圣诞典故咧就留翻我哋迟啲有专家同我哋讲啦。 系啦，听日阿周树佳同我哋讲下典故啦。 系啦，咁但系基本上我可以同大家讲嘅就系究竟有啲咩玩呢？因为其实寻日先至正式开始嘅呢一次市集咧，都几多嘢搞嘅。同埋都一家大細啊，三五知己都好啱去玩嘅、哦，包括有啲乜嘢嘢咧？嗱，今次係鴨脷洲嘅一年一度盛事啦，咁佢有啲市集嘅活動嘅，好多嘢買啦，有啲傳統嘅木偶戲啦，亦都有啲小朋友咧可以去玩下射箭啊、彈波遊戲啦。 咁正 射箭 OK 喎、 啊，係咁亦都有啲即係本身喺嗰附近開鋪頭嘅，譬如話海味檔嘅檔主就話啦，係、啊、因為本身附近又有街市開鋪頭嘅，咁啊希望做多啲活動咧，多啲人流，多翻少少生意咁樣啦。咁亦都希望多啲嘅類似嘅市集可以等大家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据闻有些特意是买回香港仔特色的文化衫啊、锁匙扣啊、啲纪念品的朋友仔都觉得是，因为主要是想讲一下水上人的文化， 即渔民的一些传统服饰啊，或者那些渔夫帽啊， 系啦，嗱，当然啦，而家有啲林伯伯布艺嗰啲啦， 系啦，即藤织啊嗰啲咁样，系咪有 啲三角帽仔啊咁样？ 佢哋啲美食都是很正啊，即系佢哋船上面啲人整嗰啲粉， 系啊。甚至乎咧，除咗係睇下啲水上人嘅文化點樣可以保存得好啲之外咧，放下水燈。向啲亲友送下祝福都好开心啊！ 其实几正啊，香港仔嗰个位咧，佢旁边啲茶餐厅咧，正所谓靠山食山，靠水食水。佢啲茶餐厅咧，啲 A 餐、B 餐、C 餐咧，佢有好多唔同嘅杂鱼食噶。咩叫杂鱼咧？就系佢嗰一日嘅鱼获咧，得到啲乜嘢咧？咁佢就会蒸乜嘢嘅鱼仔俾你食咯。 系 啊，新鲜啊！ 咁我有一两次，旧时细个都有拍下嗰啲教育电视咧，唔知点解成日都喺香港仔拍噶。系啊，跟住咧有阵时又要入下嗰个主题公园。咁咧嗰啲 cool 咧嗰阵时细个啊嘛，咁啊嗰啲叫做 Camman 哥哥咧，哇去嗰度食啊，嗰度啲嘢好食，呢啲 Camman 嗰啲麻甩佬嗰啲咧，梗系有碗饭，跟住食个蒸鱼饭咁样咧，晏昼流流咁样，咁我学佢哋食啦，咁我觉得哇，原来香港有呢一种，因为我哋通常去茶餐厅食晏昼嗰啲蒸鱼饭就系蒸皖鱼嘅啫， 系啊， 或者有个鲳鱼啦，豉汁蒸鲳鱼，即系通常呢两款，哦，佢去到当地即系香港仔咧，真系有特色噶，即系食嗰啲蒸鱼饭咧。 同平時啲蒸魚飯真係唔同喎、 啊，真係好嘢、啊！佢哋啲魚獲因為夠新鮮、 啊，係啊係啊 係 啊， 啊，自己做埋咁樣， 咁幾好喎、啊！可以一次過食曬呢一個嘅茶餐廳得嚟、啊，又可以玩一下呢一個繽紛嘅系列 啦。都有幾多唔同嘢，所以唔好下下都淨係諗住話，喂，係咪要喺香港仔上邊嗰個魚下邊個魚市場買完之後，跟住上去加工，要食條魚食到幾千幾百蚊㗎咁樣？咁、哦、其實唔係嘅，旁邊有啲幾廿蚊嘅魚仔，你都可以試一下，即、就、係、是、用廉價嘅價。价钱咧一尝嘅滋味嘅， 系啊，咁除咗食嘢之外咧，都好玩啦。头先有讲过，都有唔少嘅观光游咧，都喺呢一次嘅呢一个夜不分咧，夜都不分嘅活动入边有嘅。譬如话香港仔避风塘都有佢哋自己搞嘅观光游嘅，咁大家都可以参与嘅时候咧，更加去深入了解一下究竟鸭脷洲嘅风土人情系点样样嘅咧。甚至乎有啲咧系专登开设啲传统嘅手艺啊、工艺工作坊啊，咁大家可以喺入边整花牌啊等等咧，都系几有趣嘅一啲新嘅活动嚟嘅， 又方便啦。而家鐵路都去到啦， 係啊， 係啊，呢樣嘢就真係對於我哋呢啲住新界嘅朋友嚟講咧，搭一程。跟住再轉多一程喺金鐘嗰度轉車就已經去到啦，好方便。 講、完咧，不如試下講下九龍啦、都揾到咧，原來黃大仙亦都有繽紛嘅美食區。咁就喺黃大仙搞啦，當然係咪？咁但係最開心係咩呢？就係、免費入場啦。咁、我當我唔去睇下入面嘅一啲產品，因為有好多唔同嘅產品嘅。咁仲有啲乜嘢呢？原來有唔同嘅精彩表演嘅。我見到咧有變臉嘅表演啦，有歌舞表演啦，仲有一個有趣。叫做豬肉切割嘅示範， 點樣切豬肉呢？ 究竟切豬肉咧係有啲咩嘅 技巧 秘技？因為我成日見到佢把刀咧，我即係周星馳嗰啲戲咧，拎住把刀，我每一次都諗，哇！究竟 個唏噓嘅豬肉佬會唔會攞杯 dry martini 出嚟咧？系啦，究竟系咪攞嚿肥猪肉顶住数先咧？简直每一幕都系记忆犹新嘅。 冇错啦，同埋系咪有啲技巧咧？每一次见到佢拎住把刀咧，我都有啲惊嘅。但系佢哋咧系完全无畏无惧咁样斩落去噶嘛。咁我咧就惊啦。咁究竟点样可以切猪肉切得好咧？咁样就可以去下呢一个嘅黄大仙广场举办嘅第六届黄大仙缤纷美食区啊。咁另外咧，佢亦都系3月21号去到25号，即系今日开始啦。 系。嘅咁而家都好多嘢玩啦。其實離遠望下咧，都陸續有好多唔同大小二社嘅好大型嘅活動咧，都係陸續開展嘅。譬如話過咗呢一個嘅復活節之後啦，好快就會有七人欖球賽啦。 係、 事先都可以講定啦。如果想一票難求嘅情況之下，都可以入去香港大球場，應該係最後一次入去香港大球場睇七欖噶啦。咁留意住神安第一线啦， 一定要啊呢、這个。 留意住，留意住。咁同时之间，点解会讲？哎呀，真系最后一次入去香港大球场睇咁大型嘅体育盛事，即系榄球赛咧，就因为其实启德嘅体育园咧都就快开啦。 哎呀，呢、這个都等咗好耐啦， 大家都等咗好耐噶啦。咁正式咧就话出年咧就会启用啦。据闻啲活动都开始有啲眉目咯噃。 系咪啊？ 系因为大家都期待住佢开幕啦。咁究竟开咗幕之后有啲咩嘅大型活动会喺嗰度搞咧？嚟紧大家。都会知道，譬如话出年会有全运会啦，香港又会唔会有更加多嘅体育盛事可以喺翻呢个启德嘅体育园当中举办呢？咁原来咧，因为见到演唱会嘅效应实在太厉害啦，嗰、个金融嘅利益啦，整个嘅经济链咧都系非常之吸引嘅。咁所以啲议员都开始关注，喂，要 call 定啲歌星咯、哦。 系、议员咁多位尊贵议员，你听一下多啲电台咯。咁我哋又会播好多唔同嘅新歌，咁大家系时候温习下噶啦。如果唔系你开会嘅时候咧，就口。人哋讲 Taylor Swift 啊，讲 BTS 嘅时候咧，你又唔识噶，你要认识一下 ，OK 系， 或者直接问我哋啦。 系又可以嗱，居民咧就都有唔少嘅朋友都俾啲意见啦，都系抛砖引玉嘅形式，就睇下究竟会唔会可以请到呢类型嘅歌手过嚟香港咧？嗱，譬如话之前都有提过名嘅 Taylor 就应该已经嚟到最后嘅尾声噶啦，今次嘅世界巡回咁，同埋佢亚洲都唔会再开啦，咁所以就唔使去谂佢啦， 系。 佢之後有冇啲咩有啲類似，又或者係更加好嘅選擇呢？咁今日據聞咧，佢哋都有引過兩位嘅大型嘅歌手或者係啲單位啦，就試探口風。 係 其一咧，我據聞啊嚇，江湖 傳聞嚟啦， 嚟啦，哎呀，最中意聽啦， 有向過 Coldplay。 会招手嘅， 系一个酷玩乐团啊。 系啦 ，Coldplay 咧就因为其实佢前嗰排都有去过新加坡嘅。咁不过咧呢件事我自己觉得啊，听翻嚟嘅消息咧就未必会好大机会。虽然 Coldplay 好多拥趸，香港都好多乐迷嘅，不过据闻佢喺新加坡演出嘅时候咧，都有香港嘅朋友专登飞过去睇。咁然之后咧举住个牌就话香港好挂住你啊，喺人哋新加坡地头。跟住咧，阿主音歌手 Chris Martin 见到佢嘅时候咧，就指住佢啊，我哋都好挂住香港噶，不过暂时可能未必有机会嚟到你哋嗰度住啊。咁啊，种种原因啦，咁啊，大家有兴趣嘅话都上晒网噶啦，大家可以睇睇下。 好， 咁而另外咧，就又系江湖传闻啦，向边啲人招手咧？呢、這个我都有啲着入。如果真系城市嘅话，我都一定会入场睇 Beyonce。 哇！ 嗱。因为 Beyonce 咧就啱啱出咗新碟啦 ，Renaissance 嘅 Part Two 啦，呢个 Act Two 嘅新专辑就系一个香饶味浓啲嘅，一只只 Country Album。咁但系佢咧每一次有新碟都会有好多嘅配套，包括可能会有好多首嘅 MV， 有好多嘅演唱会。其实佢枕住都完成咗佢 Renaissance 嘅演唱会嘅，但系就未嚟到亚洲。 哇！ 系啦，咁但系嚟亚洲嘅时候佢会去边度咧？就大家都系一个大问号估紧嘅时候，咁据闻都已经非常之热烈地去话俾佢知，我哋应该会 ready、哦。 哇！咁咪有啲期待、哦。 咁啊可以期待下啦。 唱爆启德、哦。 同步咧又有另外一位都系劲嘅男歌手咧，又系啱啱出咗新碟。咁啊啱啱咧就开始做啲。细型嘅试水式喺翻美国当地嘅演唱会， 咁 样 叫 边个 嚟啊？争人钱嗰、那个， 咁、哦、人哋还咗钱先得噶。 人哋话冇争钱啊？ 系咩？ 系咩？ 赌场话冇争人钱啊？ 哦，系啊。 赌场话系一个好开心嘅合作嚟嘅 ，OK？ 开心合作就好啦。 始传啊，我连个名都冇讲，你哋又会知我讲边个嘅？ 估到咧，又近排热烘烘都系 嗰个，我都几中意听嗰啲歌噶。 我都好中意， 同埋都应该会衍生到一个产业链出嚟咯。 系啊。 咁我都系计数啫，即系嗱，睇 show 做乐迷当然开心啦。我梗系想政府有盈余啦，大家开心啲啦，系咪先？ 讲埋最后一个咧，有机会，有机会吓，纯粹。佢系斋讲有机会啫，因为佢就未公布佢全部嘅世界巡回演唱会嘅地点名单嘅。不过咧就只系公布咗佢喺美国同埋喺某部分欧洲地方嘅一啲演唱会嘅落点啫。咁就系 Justin Timberlake 啦。 哦， 咁佢嘅睇头系咩咧？佢自己本身 solo 咧都已经有啲乐迷拥趸嘅。不过咧佢就近排啱啱喺美国嘅一个演唱会咧，成队 NSYNC 摆翻晒上个台度一齐唱翻啲即系2000年代非常之。成群嘅 boy band 可以狂嗌喎呢啲歌， 系啦。咁如果呢一类型嘅歌手嚟香港，如果万一佢真系去到启德嘅体育园嗰度做演出，大家又有冇兴趣咧吓？ 就嚟过啦，不过上次咧就系一个时装 show 嚟嘅，咁啊嚟紧会唔会有更多类似嘅活动咧？啊，都系一个大问号，好嘅问号嚟嘅。听过 Mumford & Sons 加埋 Pharrell Williams 嘅 Good People， 晨光第一线，船仔。 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去 cafe 啦？咁啊，船仔咧就。自從中學開始咧，就成日都要温書嘅。咁、我又唔中意喺 library， 因為我覺得太靜啦。即係我係要啲有啲聲嘅地方嘅。咁所以我就中意去 cafe 啦。咁啊，話說咧，就所以我都習慣咗開始咧，會周街揾下啲得意嘅咖啡。咁話說咧，原來喺上海咧開咗一間咖啡店咧。咁佢係幾有趣㗎。咁其實佢個名叫做擺渡人咖啡店。係啦。咁其實呢佢成個 concept 呢就係叫做死亡咖啡店。咩意思呢？唔係話入到去你要經歷呢啲咁樣嘅體驗話。咁其實呢佢就係開喺一個殯儀館附近嘅。就會提供一啲正嘅位係咩呢？免費嘅咖啡。咁同埋呢仲有呢個白事嘅諮詢服務。咁點解佢要咁樣呢？因為其實原來呢個概念咧係由一個叫瑞士嘅社會學家去提出啦，就話啦，希望大家可以邊飲咖啡咧，邊去探討一下生命嘅真諦啊，一啲哲學嘅思想啊， 亦都要處理啲後事啦。即係其實我覺得香港都有咁嘅需要㗎，因為有陣時即係雖然朝頭早咁樣啦，但係有好多嘢都係大家都係唔知道未來會發生咩事。如果真係發生嘅時候，你有冇應對嘅方案咧？你喺边度会有啲相关嘅资讯可以俾到你咧？有咩支援咧？我都觉得即系红磡一带唔应该净系得酒楼，大家食即系完成咗之后食英雄饭嘅一个地方嚟，真系旁边可能有多啲资讯嘅店俾你，好等你即系有阵时亲人过世已经唔开心，你仲要好彷徨咁样。咁其实我觉得阿船仔讲呢个咧个概念都好好。嗱，摆渡人嘅意思咧就系即系帮你安排后事啦。咁王家卫导演咧有一部电影系阿陈奕迅啦，同埋。系呢个梁朝伟做嘅，就系呢个摆渡人。咁啊，内容都大概系咁啦，咁样即系点样去帮你安排呢啲生养死葬嘅嘢啦。咁我觉得其实呢啲支援你都知道喺香港都系一位难求噶啦。咁咩位我就唔讲啦，即系每一个即系除咗人要住嘅单位，你可能死后嘅庵位都系一位难求。咁有咩方法可以即系理顺到件事咧？咁所以我觉得船仔呢个点子都好有趣。呢个系喺上海系嘛？ 系喺上海已经系有八间噶啦，咁同埋我觉得佢好嗰个位咧就系有咨询服务啊，即系唔知道大家如果想揾人帮手咧，唔好由就咁行入去间殡仪馆入边噶嘛，即系其实我自己觉得啊系。尷尬得嚟又唔知道要揾邊個入到去，大家都慣咗去一個特定嘅地方咁樣啦。咁所以有呢一個嘅諮詢服務幾好嘅。咁同埋咧，最我覺得最好嘅位就係、是、其實咧係有好多年輕人去，即係你冇諗過，你以為係想諮詢嗰啲嘢嘅人去啦，唔係、哦，因為咧佢哋個個即係嗰陣時嘅咖啡館咧，其實係冇宣傳嘅，就純粹就出咗幾個 post 嘅啫。咁大家見到咧又 gimmick 喎、哦，咁梗係衝過去啦，又免費咖啡啦。咁結論咧，大家。都喺度傾一啲嘅信仰啦、生死或者哲學嘅，咁係真係有啲，我覺得幾好啊！有啲嘢出咗嚟啊，唔係話淨係關於一啲嘅買賣咁樣。咁另外咧，哇！佢入邊有嘅產品咧，都唔係一般大家所飲嘅咖啡。咁有個咖啡正啊，佢個名叫做酸辣啊 ，sorry， 有時苦辣酸甜人生四味咖啡。係啦。究竟有啲边点样嚟嘅咧？ 佢、哦、四味啊，我哋通常写文章写五味噶嘛，即系你有阵时五味杂陈啊，打翻五味架呢啲都系啲我哋通常作文攞 A 攞 B 嗰啲必写落去嘅一啲句子嚟，即系心情好复杂咁啦。总之叫做啊四味啊边四味啊船仔 嗱，首先就系浓缩啦，浓缩嘅咖啡啦，苦啦。咁另外咧就系有个落咗少少叫小米椒啊，咁、就辣啦。另外咧就系柠檬风味嘅咖啡豆， 就酸啦， 酸、再加埋糖，咁咧就人生四味咁样。 即係其實佢，我又覺得搞得幾好喎、啊。我本身諗住其實都夠 gimmick 啦、啊，你咁樣搞個擺渡人咖啡，唔係喎，佢有連產品都 OK。咁、另外咧，仲有啲咩服務呢？第一個咧就係有一啲嘅體驗服務嘅，譬如這個有趣啊，清明節咧就學下點樣插花，係啦。咁之後咧就會拍遺照啦，另外咧亦都會俾大家體驗一下瞓一啲叫做紙棺材啊，係啦。咁其實都係一個生死教育一個過程啦。咁另外亦都係譬如大家咪慣咗即係去食英雄飯嘅，呢一個咧就有提供個售後服務，就係你死者家屬係可以去翻呢一個咖啡室入邊咧去飲咖啡嘅，咁、就代替咗嗰個飯， 就西式啲咯，即係個感覺，大家即係要悼念嘅都喺嗰此刻，我哋都暫時畫個句號先啊，咁啊即係思念都擺喺心入邊啊，咁樣，咁我估其實個概念大概都係咁咯。 係啊，咁其實亦都係話俾大家聽，其實生死呢樣嘢即係大家必須要面對嘅問題，都唔需要驚。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不妨去試下呢一啲咖啡館啊。 财经第一线。 早晨八点十二分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紧啊！吓咁啊，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我哋嘅今日嘅嘉宾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啊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各位晨哥听众大家好。 系，我哋今日都声沙沙，因为隔晚咧都要睇下联储局嘅议息结果啦，同埋咧阿鲍 Sir 啊，鲍威尔咧会后嘅声明究竟系点啦？咁令到咧美股三大指数亢奋咧，就绝对有原因嘅。咁啊，道指就升400多点，纳指就升200多点，咁啊标指都升喺个高位嗰度咧，继续整固。OK，Dicky， 一次交俾你去分析啊，究竟联储局嘅议息结果而往后应该点去推演咧？而美股嘅市场系咪继续亢奋咧？唔该晒你。 好，咁啊，逐样嚟啦吓。虽然咧，我就而家要用嗰把即系晚间声线啊， 性感嘅声线系嘛，好似阿子成咁样。 系啦，即系喺嗰啲昏黄嘅街灯下，渗透住微蓝嘅感觉，即系嗰啲咁样咧。咁但系冇办法啦，即系唔好意思啊，因为真系声沙沙。咩原因？咁真係有瞓得少啊嘛。咁但係都要睇啦，就係聯儲局嘅議息會議。咁當然呢一次議息會議咧，大家都知啦，就唔會有任何舉動嘅。咁啊，連續第五次議息會議咧，維持利率不變啦。咁喺今次嘅議息會議，咁啊，當然啊，個焦點就唔係今一次，個焦點就係話究竟啊，局方無論係聯儲局啊主席啊巴威爾啊鮑 Sir 佢嘅即係話言論當中透露未來嘅即係貨幣政策走向，又或者點陣圖，即係話對於聯儲局啲官員點樣睇未來貨幣政策。甚至乎咧，就係講緊喺市場期貨市場點樣去顯示究竟嚟緊啊減息嘅預期係點咧？咁好啦，嗱維持住5厘到5厘半咧就梗噶啦，亦都預咗噶啦，冇任何懸念嘅。咁關鍵咧就係話佢嘅聲明咧同今年咧年初都差唔多，即係都係講緊就係話嗱，即係咧而家咧通脹咧就已經越嚟越接近局方目標噶啦，都不過咧就唔適宜咧就過快地咧就將佢利率下調，咁而咧整體個經濟。 嘅增長嘅表現咧，甚至乎對於個就業市場嘅預期咧，咁亦都係點咧？都仍然係幾 OK 幾好咁樣嘅。咁所以咁即係點樣咧？即係局方都認為，即係美國嘅經濟咧。軟着陸嘅機會係相當之大嘅，並且亦都係將整體美國經濟嘅增長啦，咁亦都係再上調咗嘅。咁好啦，咁即係點樣呢？軟着陸就係有機會發生。咁而而家咧，聯儲局啲官員普遍咧都係認為咧，今年係絕對係有減息嘅空間嘅。不過個次數大概就三次到，合共咧就75个点子。咁但係幾時會減咧？咁佢哋咧就冇好明確咁講。不過當即係呢一個嘅即係話即係所謂嘅議息結果出咗嚟之後咧，再下一次議息就已經係要點啊？數到41日之後啦，講緊去到5月啦，錯啦，咁跟住就6月啦。咁而家咧就普遍咧都已經係喺市場嗰度咧，當即係聯儲局今次開完會之後咧，就已經係大大咁所謂增加咗咧，就係呢一個6月份就已經係會減第一次息嘅預期，因為睇到即係期貨市場咧都顯示緊有成67.4% 嘅機會率咧，就六月就已經會減第一次嘅息啦，即係話呢個機會咧係亦都係明顯地增加咗。不過咁減完呢次之後咧，可能咧就真係未必話個減嘅幅度咧同個速度咧會係好快，即係可能去到7月咧都係會維持住，即係話都係同過往我哋估計住，總之唔好理啦，六月又好，七月又好，總之去到七月就一定會減咗一次，最快六月減，遲啲係七月減，其實嗰個差別都真係唔係太大，個關鍵位就係話究竟經濟係咪能夠軟着陸，而企業嘅盈利係咪仍然有好嘅表現？咁呢兩件事都同時間發生嘅話咧，咁就係我諗投資者最希望見到噶啦。咁所以就點解會係美國股市繼續哇，真係高歌猛進？即係你唔望佢咩？佢又升啲噶啦，即係回的啫咧，又再升過，咁就都係過去我諗都大半年前，即係我都講過我自己睇法，就係對於美國股市嚟講咧，即係繼續高歌猛進咧都。基本上都毫無怨念，尤其是大家如果你話有聽到我講唔好講話直接買美股啦，就算 MPF 都好呢，都唔需要呢有太大嘅擔憂，咁仍然都係咁嘅狀態，咁所以就再加埋而家貨幣政策咁幫手呢，個經濟表現亦都係好呢，咁當然就係成為咗即係股市繼續推升嘅一個幾主要嘅理由同原動力囉。 咁唔止單單係嗰啲美股七紅啊係升上去啦，連呢即係之前啊即係喺美股七紅入面落後嘅一啲股份呢，琴日都有個谷底抽升嘅感覺啦。咁其實睇返美股方面呢，即係不論幾個範疇啦，即係生物科技啦，以至啦 AI 人工智能啦，以至啦一啲傳統嘅科網股啦，甚或乎咧一啲傳統啲嘅股份，連啲工業股咧都真係升曬上去喎。咁但係當然啦 ，Dicky 成日都話，即係升市啊，物股頂啦。咁但係你估計呢個上升嘅周期係咪都會維持到幾個月度咧？嚇 ，Dicky。 嗱，應該咁講，三大指數你頭先都講啦，嗱，道指都39,500啦，即係講緊都就嚟有40,000啦。咁啊，至於 S&P 都我都唔知講啲咩好啦，5,200几啦咁。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從一個美股嘅歷史嘅角度去判斷咧，咁你話究竟而家係咪已經去到一個好瘋狂嘅狀態咧？如果你問我，我就覺得絕對未嘅。咁點解咧？因為瘋狂嘅狀態我見識過啊，最瘋狂嘅時間我啱入咗行啦，就係千禧年當其時，大家睇到當其時嘅 NASDAQ 個指數。雖然比唔上而家個指數水平，但係當其時嘅企業嘅盈利基本上係唔存在嘅。但係而家係講緊有好多公司佢哋都係有一個好即係好堅實嘅盈利基礎，甚至乎我哋如果要再去推前啲去諗，就話究竟呢啲公司佢可唔可以都繼續保持呢個盈利嘅增長嘅動力咧？呢個都係一個幾關鍵嘅原因嚟嘅。咁所以即係要去再思考嘅就係話。譬如話前兩嘅三兩日，咁亦都有一個即係話發佈會，咁就黃仁勳先生即係 NVIDIA 老細出嚟講啦，咁樣咁亦都講佢嚟緊同啲咩公司會合作啊，咁當然亦都包括即係話中國企業比亞迪啦，會有啲即係晶片會供應俾佢一啲新嘅型號嘅車咁。咁其實大家就有諗啦，即係話繼互聯網之後， 究竟有一個乜嘢嘅一個嘅，甚至乎喺世界上嗰個嘅一個大躍進係可以媲美得到，譬如話即係真係誇張啲講啊，第一、二次嘅工業革命，媲美得到呢一個互聯網嘅使用咧，咁會唔會就係人工智能咧？如果係嘅話，咁呢樣嘢真係如果係改變緊人類地球人嘅生活嘅時間，咁呢啲嘅公司就唔係一啲所謂嘅虛火同泡沫嚟嘅咯喎，只不過我哋可以形容就係究竟佢嘅估值而家係高啊，係低啊，盈利保唔保持到增長啊，保持到嘅股價就繼續升啦，保持唔到佢就可能會回啦，就唔係話一個所謂好似千禧年科網股泡沫嗰、那個嗰種咁樣嘅，即係吹完出嚟之後就爆破嗰種狀態喎。甚至乎而家睇翻轉頭，當年千禧年即係科網泡沫嘅時間，好多嘅美國股市嘅一啲嘅股份，當然啦，當年嘅同而家嘅有少少唔同，但係當年嘅你話就算 Intel 啊，就算Microsoft 啫，喂，微軟又係而家係屢創新高，亦都係全球係啦數一數二嘅市值大嘅股份。所以原來經歷咗即係呢個泡沫之後，其實有啲係再屢創新高，甚至乎超越佢當年好多倍㗎啦，股價已經。咁當然有啲係失敗咗啦。所以如果你話而家喺呢刻，當我哋有睇到有企業盈利，同埋又係嗰句啦，即係我都過去都經常講嘅，如果我哋要投資一個股票市場，究竟係揀邊個呢？揀一個有通脹但係通脹放緩而貨幣政策傾向寬鬆，揀一個係經濟低迷咗幾十年衰咗30年但係而家開始慢慢改善，定係講緊要揀一個通縮嘅市場呢？咁呢個都幾顯然易見㗎啦。 係咁啊，轉個角度同 Dicky 講下港股啦。咁啊，港股都唔係虛火嚟嘅，似係慢火啦。咁啊，雖然呢琴日港股就沒甚方向啦，咁啊曾經升百幾點啊，接近平收嘅，咁講緊就係恆指啦。不過呢，港股通啦，琴日就有63.96亿元啦，就淨流入㗎，已經係連續呢25个交易日呢去吸資㗎啦，係呢2021年啊，二月以嚟咧最长嘅买嘢嘅浪潮咁样啦，即系白啲咁样讲就，睇到即系北水都频频买，咁啊，再加上要交俾咧 Dicky 帮我哋深度分析啦，腾上份业绩好似都几好睇。嗱，以科技股嚟讲，旧时啲科技股啊唔派息乜仔，而家啲科技股咧啊，除咗派股份又派息，仲会增加，增加咗40%啊，讲紧就派息，同埋咧计划嗱，呢个就系计划啦，计划咧。即系1000亿元回购添，咁样咁啊！公司主席啊讲咧，呢个中资科企咧被低估，要加码回购啊，咁样咧有利于股东添，直情系谂股东嘅层面啊，唔系谂公司企业嘅层面。OK， 咁啊，作为股东咧就应该好舒服嘅，咁啊，唔知系咪咁啦？交俾 Dicky 咧详细帮我哋睇睇咧腾讯份业绩，因为如果腾讯份业绩咧系亮丽嘅话，贡献恒指嘅点数都几多噶。今日朝头早开出嚟，好啦 ，Dicky 交俾你讲埋，唔该晒你。 好啊，嗱，先讲下啲 ADR 咧，隔晚已经表现得都好好噶啦。咁而第二咧，头先欧你都讲啦，就系我哋港股都唔系虚火，呢个都系我嘅睇法啦。即系自从由14800一直以嚟咧，我都讲话即系港股有机会已经见咗底啦，年内。咁而第二点咧就系港股嘅反弹咧系有机会持续，呢个都系我自己嘅睇法。咁當然講到即係你話無論係即係互聯互通機制之下，我哋簡稱嘅北水啦，呢段時間其實係真係持續咁流入嘅。咁再加埋呢就係真係有部分嘅公司呢業績係真係交咗功課㗎。咁你話嗱，之前呢講回購，其實回購絕對係有一個支持作用對股價。咁阿里巴巴之前已經話擴大啦，咁但大家都對騰訊係好有寄望，因為騰訊有段時間呢嘩真係日日幾億幾億幾億幾億咁樣買㗎喎，日日喎，係咪？咁去年就490亿，咁而家講緊呢今年係成1000亿，嘩真係真係唔係誇張。當你1000亿再除下一年得嗰唔係365㗎，有咩6日工作假期唔開市，即其實呢每日都要買幾多下囉，即係應該咁講，真係都買到手軟啦，唔係講笑。咁再加埋即係話期股息，我真係講緊即係多成3.4%。咁即係如果你話作為一間科企呢，咁我就覺得佢嘅回購啊，佢嘅派息啊， 就已經係勁到無比嗰只噶啦。咁好啦，咁當然我哋如果抽絲剝繭去睇一啲業務嘅表現，可能你會話喂，譬如話各項啦，譬如啲即係本地嘅遊戲業務、國際遊戲業務，或者係啲即係社交媒體網絡嘅業務，咁啊增長表現咧就即係平平啫喎。咁但係再睇落去，譬如話啲網絡廣告啊，或者一啲其他嘅業務啊，咁其實都有一個都幾好嘅表現啊。嗱，當然啦，如果你話就咁睇一啲所謂嘅即係經調整嘅利潤啊，或者係列帳嘅利潤啊，咁我諗應該都可以解釋得到就係。起碼而喺而家呢一刻，即係佢哋仍然係相當之即係有呢一個即係能力去進行回購。咁而第二點啦，就係話雖然即係話本地嘅遊戲收入咧，感覺上就係嗰、那個單一嘅一啲最過往最受歡迎嘅遊戲咧，係嗰個盈利增長係慢咗噶啦。咁但係調翻轉就係話，睇到內地嘅政策咧，包括係過去嗰幾個月，大家都會見到係接二連三批出好多遊戲嘅版號嘅。當然唔係次次都有佢反，唔係次次都有網易。咁但係成個行業咧，都係一個即係處於即係一個政策利好嘅一個時間啦。咁仲有咧，就係話一啲即係簡單啲講啦，一啲短視頻啊，咁唔幫佢賣廣告啦，唔講佢名啦。咁但係呢一啲咧，亦都係即係有相當嘅協同效應嘅，同其他譬如話佢社交媒體啊，以至到一啲嘅支付平台啊咁。咁所以我都會相信啦，即係喺未來呢一刻，即係佢嘅業績嘅表現，再加埋回購嘅因素咧，點講都好啦，都會對未來嘅股價帶嚟一個正面嘅影響咯，我相信嚇。 係啦，咁今日咧環節時間差唔多啦，咁多謝咧黃德基先生啦，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Dicky 頭先提及嘅股份，仲有冇持有啊？ 冇时候 人噶，主持人都冇嘅，咁啊 ，Dicky 食个靓早餐，准备翻工啦吓，休息下，多谢，拜拜。 好，拜拜。 收起心声，谁听得清？还待与他有感应。暗暗在憧憬，可我就像偷灵，哭跟笑亦平静，擦身经过留低风声，谁愿看清我独有特性，他都不知情，只配默默渴望默默苏醒，心隐藏，而他不看我，竟会是我单行的一方，无用多于一旁，无用这朵，送我一生穿透的。Oh,

我就發現自己傻豬豬喎，原來 信心問題嚟嘅啫，原來 係啦。咁所以咧就諗起啦，其實只要你列低咗你今日遇到嘅困難，然後你寫埋個解決方法咧，其實你嗰、那個、信心啦，或者你驚呢樣嘢嘅感覺咧，其實係會降低嘅。 係咪因為你寫低咗之後咧，你更加明確知道自己要處理嘅問題係啲乜嘢？ 係咯。 因為有陣時候你驚咧，你好似仲有好多 unknown 喺入邊。咁、但係你好明確寫低咗之後，你就好似有一個目標，我就要克服佢。然後你就可以好清楚寫翻嗰個解決嘅辦法。 係。 啊，呢、這個都 OK 喎。 驚係種感受嚟嘅啫，但係當你知道究竟件事係點樣解決嘅時候咧，就集中解決，就冇空間去驚㗎啦。 哦，我最近咧，我即刻攞張紙寫低先。我最近最擔心嘅咧，就係見到屋企仔仔阿哥哥咧。嘅英文成績咧就開始有少少下滑嘅跡象，係啦，都仲可以接受嘅個成績，但係咧個分數就開始有啲下滑嘅跡象。 嗯、 好啦，咁啊解決嘅辦法，冒號即刻揾侯家明。 我以為即刻安撫太太， 即刻揾侯家明，就將侯家明嘅電話 send 俾太太， 好，解決問題嚟幫你嚇， 係啦，哎，解決咗， 其實係咪真係幫得到咧？Auntie Allison， Auntie Allison 嘅主力嘅辦法 喺繪畫嗰度幫得到嘅， 就係、 是、幫 佢 卷未必得啦， 營造個語境啊， 係喎， 成日都要咁樣講噶嘛，係、嘛，即係多啲同佢講，多啲俾個機會佢聽，咁起碼佢唔使驚咗嗰種語言先，知道原來某啲字嘅發音係咁樣發嘅、都係靠聽翻嚟嘅啫。咁、我近排嘅難處咧，就係、是、阿二女，係 點啊？ 阿二小姐咧、就嚟緊升小一啦， 係 仲未有著落。 咁嘅， 但系咧，啱啱今日我写得咗呢个问题难题嘅时候咧，我自己未解决得到。不过今日有报纸咧，有个好好嘅定心针派咗俾我。咁、呢粒定心针做咩咧？话今年上小一嘅小朋友咧，超过八成都派头三个志愿。 哇！ 系啦，咁都开心少少啦， 开心好多添。 系啦，感觉上都吓、有少少定咗少少咁样样啦。 加油啊！ 虽然六月五号先至会公布大抽奖嘅结果，但系起码而家呢一刻好似冇咁惊咯。 所以呢啲就好重要啊！ 哇，你哋有啲宏大啲，我净系处理当下，即系今日啦。我最大嘅难题咧就系系啦，我就真系好眼瞓，因为琴日咧我都睇美股睇好嘢，好嘢，夜到变咗朝头早啦。睇完之后已经系太阳出来了啊！咁希望今日。即系啲开会啊，同埋访问过后，自己可以有喘息嘅时间啦，系啊，咁、希望开会嘅主席又可以高抬贵手啦， 顺顺利利啦。 啲老板又唔会开得咁耐啦，开会，我哋呢啲打工仔嚟噶咋，系咪先？受人二分四咁可以唞一唞就非常好咯。 系，咁啊，船仔咧就贴合翻我而家嘅生活嘅，就系、是、我发现我下个礼拜咧有2% 加一个 midterm 嘅，咁我见到又开始惊惊地啦。我嘅解决办法咧就系去剪头发。点解去剪头发咧？ 会劲啲， 开心啲啫。 助运，助运。 嗱，同埋咧， 啲人话咩？剪走啲烦恼嘛，以前人有咁讲噶。 系啊，系啊。 系啊，同埋我会染呢个红红地色嘅。 哦，系咩？ 系啦、啊，就是、希望自己呢个鸿运当头啦。 咦？咁、我觉得咧，我好想参与你呢一个嘅部分啊， 就系、是、 我帮你剪。 哦，咁样样。 系啊，我帮你剪，我觉得咧，你呢一份嘅惊喜同埋快乐咧，系可以延续好耐噶。 我都相信系可以噶，咁但系咧，如果剪即系个呢个惊喜太过惊喜，或者令人太震惊嘅时候，你会唔会有啲补偿嘅行为？ 梗系有啦，我会稳定嗰啲假发公司嘅电话俾你噶。 哦， 我以为你会送一顶帽俾船仔。 都得、啊，但我觉得咧，搵假发公司咧会贴心啲，咁佢可以选择唔同嘅发型，因为帽咧净系得一两顶咁样。 但系跟住船仔自己买喎， 系啦， 咁梗系咯， 唔知系咪咁啊？总之努力读书啦，系啊，大家定啲目标出嚟，希望今日即系当分享又好啦，有啲难嘅事情或者难关讲咗出嚟咧，就冇咁难噶啦。啊，咁啊，希望即系大家都心想事成咁啊，最开心啦。 民以食为天，食饭对于老百姓嚟讲一直都是头等大事。欧美地区就习惯用刀叉食嘢，而中国就习惯用筷子。不过原来刀叉是由中国人发明的。而且为什么我们创造了用刀叉食嘢，但是又要逐步淘汰他们呢？就等孔益璇船仔转头还你知。 原来而家世界上面最早发现嘅餐具刀就系喺浙江嘅河姆道遗址，距离而家已经有7000年前。以前仲系处于新石器嘅时代，就要过住一啲御墓饮血嘅生活。如果要想食到呢一啲嘅肉类，最好嘅工具就系用刀啦。然后讲到餐叉，在几年前在青海的同德亦都发掘了一个叫做中日的遗址，距离现在大概是5000年前。在战国时代亦都推测很有可能餐叉是受到上流社会的重视。不过去到战国之后，慢慢这些出土的餐叉实物亦都比较少了。不过为什么我们又会由刀叉进食变成一个用筷子进食呢？其实就是因为食品决定餐具了。以前的人是因为居无定所，成日都要放牧牛羊，多数的食物都是食牛或者食羊肉，所以一开始用刀的话就可以杀羊或者是烧羊，同一时间亦都可以防身。但是之后慢慢出现了农耕活动，所以我们的祖先就会慢慢食谷、动物或者野菜为主。但当时他们祖先食的谷物或者野菜多数都是很油或者很细粒，如果用刀叉的话就非常难了，所以慢慢就发明了筷子，变成我们现在所用的工具了。原来刀叉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不知道你喜欢用刀叉还是筷子呢？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有个好劲嘅 app 啊，要同大家宣传一下。 好啊， 因为咧呢一个 app 咧当然系免费下载噶啦，同埋真系可以救到命。 嗯， 呢个系好事嚟嘅，因为咧大家都会以前啦，由我哋喺疫情期间成日冇嘢好做嘅时候，再去行山啦，变咗好多行山健将，已经系香港人嚟噶啦。咁啊，另外又中意玩喺独木舟啊，甚至乎喺香港近年都会兴玩啲滑翔伞啊呢一类嘅户外活动咧、其实真系啦。享受嘅时候好开心，如果有啲咩万一嘅时候呢，都真係需要去搵专家去到做救援嘅工作。 你剛才讲嗰几个嘅运动嘅界别呢、其实当一出现问题嘅时候都需要係人帮手，因为都几难呢係、自己搞得掂㗎啦。 係呀、甚至乎可能要出动嘅团队呢都唔少啦，甚至乎都见过好多係要用直升机嚟到做救援啦，要用成个团队去到用搜索啦。咁 百几人去搜救囉，之前都有呢啲 case 嘅，咁亦都搵得返啦。咁嗰次就即係不幸中之大幸啦、咁样。咁但係呢个 app 呢就真係值得褒奖，仲有攞啲国际嘅奖项嘅认可入咗围添。 係啦，讲緊嘅呢就係警方嘅 HKSOS 呢一个嘅手机应用程式啦。其实今年年头一月份嘅时候呢先至推出嘅啫，已经有57000次嘅下载啦。 哦，我係其中一个喎。 係咪呀， 我 download 咗啦。 用家有啲咩嘅感想？ 用家心得係啦。 用家你有冇其他嘅补完先，等你讲埋先。 你讲下先。 好啊，咁我作为一个用家呢，咁我自己 download 咗呢个 app 嘅时候呢，遇到嘅就係佢会叫我填返我自己少少资料啦，咁嗰啲当然係必要啦，因为佢讲緊佢救我喎、我填都填唔切啦咁样。跟住佢亦都会要求呢你寫低紧急联络人嘅譬如第一位係第二位係边个咁样嘅，咁我就都寫咗我屋企人啦咁样。咁我嗰陣时一睇呢个 app 嘅时候呢一用呢，我有试过呢就係同其他 app 比较嘅话呢，佢一个方面当然啦，佢可以救到我原因就是因为佢有个 GPS 定位啦。咁我喺我行呢一条路线嘅时候呢，咁佢就已经可以即系 anytime 佢 trace 到我，即系追踪到我嘅。咁但系有个 warning 提示就系、我谂行山人士都系噶啦。咁当用任何呢一类型嘅 GPS 嘅app 嘅时候咧，佢嗰个耗电量咧可能会增加嘅、因为唔单止净系呢个 HKSOS 嘅时候，坊间都有好多嘅叫做 app 咧，行山 app 咧，其实佢哋系可以规划路线。所以规划路线，即系譬如我行麦理浩径咁讲啦，麦理浩径由第一段去到第十段。咁但系我今次可能选择嘅路线咧系麦理浩径第四段，系啦，由呢个水浪窝嗰边去到出发嘅咁讲啦。咁我行完之后，我有机会我系行翻原本嗰条麦理浩径。咁但我有机会去到某一个位咧，我会偏离咗个路线，我去第二个出口咁样玩嘅。咁所以咧，我可以喺个 app 嗰度预先咧就画咗我自己嗰个嘅行山路线先嘅。系啦，即系佢喺入边，你真系手绘咁样嘅，你搵只手指笃佢，咁你可以知道佢嗰个路线系点行啦。 真用家嘅心得啦。 咁呢个咧， 继续讲。 咁呢个咧系同其他有啲行山 app 咧，其实个用法都系大同小异，差唔多。咁、我觉得都好嘅，因为你有阵时候有 GPS， 你可以好清楚知道自己个方向有冇错到。 系啊。 系啦，咁如果你连方向都错，咁你梗系搵翻回头路啦，行翻去啱嗰度啦。咁同埋佢一有啲咩事嘅时候咧，你真系揿。 個掣，其實咧開咗個 app 已經見到有個好大嘅紅色掣喺度， 係 啦，咁我就當然成日提住自己唔好手痕啦咁樣，因為一撳嘅時候咧，我諗今日嗰個報道都有講到就係一撳就已經係會即刻幫你打999噶咯， 係啊，係一分鐘之內咧999電台就會主動 call 翻你啊，係， 哇， 你係咪需要救援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幫你啊咁樣， 咁我亦都可以透過 GPS 知道我個正確嘅位置啦。 係啦，咁所以其實今日嘅報道咧，除咗話呢一個嘅 app 有幾咁成功之外啦，同埋點樣可以真正去幫手去做到精准的搜救之外呢，都有跟大家有一些温馨提示的，就是当你进行一些户外活动之前呢，你要先启动了它的活动功能、 嗯、 然后见到一个程式里面会有一句温馨提示 HKSOS 全程守护你这一句，还有一个 tick tick 才去开始你的行程。 我有应它的， 是不是、啊、 多谢你这样 真好的啫，有礼貌乖了。原来呢就算你在没有网络的地方行山又好、爬独木舟都好，因为你开了这个追踪的状态，所以你就算去到没网络你电话都打不到的时候，他都可以帮到你的、 嗯、 即是说就算有什么事他都会可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是联络回你，去到看你有没有需要求助的。 这个要补充一句，就是我们的电话的网络和那个定位系统其实两个系统 来的，两件事 来的，两个系统来的、 嗯、 有些人就会觉得我的电话打不到电话我就是不是定不到位呢，两样系统来的，但我们的电话两样都做到的、 嗯哦、那都曾经有些其他的用家分析就说，譬如说试过有位陈生咁样啦，陈生都成日行山嘅，咁佢嗰日咧就冇睇清楚究竟佢今日行嗰段山嘅路系点样，咁啊于是乎咧就开始查啦，但系点知咧？半路中途唔觉意咧擦伤咗，咁、 哎、 再加上咧，原来佢系由上昼十点行到晏昼四点，先至行咗四分一嘅路程啫。系、 哎、 啦，咁啊开始觉得哎呀，仲有啲中暑，唔系几舒服咁、啊。咁 所以不如折返啦。 系啦，其实你可以 折返啦， 但可能佢当时个状态真系唔系几行得到啊。咁于是乎咧，就好彩有呢一个 app 开住咗咧，咁啊警方就知道啦，啊真系有求助，两分钟之内 call 翻阿陈生。咦？你是不是需要救助啊？咁样咁啊，于是乎咧，佢又可以即时知道佢嘅实际位置喺边一度。就算佢当下几大雾下嘅，其实佢都唔知道自己喺边嘅。咁、 嗯、 但系咧，就因为有呢一个嘅 app 帮到手咧，就即刻可以最快时间联络到警方去求助啦。 嗯，咁其实都几好啊。尤其是我自己觉得最好就系一啲聋哑人士啊， 系啊， 即系佢真系打唔到电话噶嘛，同埋揿一个掣就可以打到。同埋咧，唔系话净系话你喺山啊。即係啲郊野地方先用嘅，其實咧市區嘅市民都可以用嘅。 係啊， 嘅最好係咩呢？就係、是、你臨有啲 case 啊，就話佢臨暈之前啊， 嗯、 即係好唔舒服，即刻撳個掣，之後幾分鐘內咧就即刻已經係有個救護車去救佢啦。咁樣、 啊，甚至乎咧，我哋去到外國嘅時候咧，點解外國啲專家都覺得呢一個 app 咁正呢？因為原來譬如話喺杜拜交流嘅時候咧，人哋有沙漠噶嘛。 係啊， 嗱、沙漠呢一類型真係極地啦，又甚至乎咧喺沙漠挖洞嘅時候咧都要。装翻一啲嘅应用程式嘅手机摆咗入去，先至可以知道。喂，如果真系万一我一个沙尘暴， 嗯， 冚埋咗个人噶咯，咁、嗯、你点样去揾到佢咧？就系、是、原来有啲嘅专利嘅科技咧，应用咗喺呢一个程式当中，就真系可以帮到你揾到你实际嘅位置嘅、 嗯。嗯，即系隔住啲沙都揾到你，唔使惊。 咁即系就算去到啲真系森林地区啊、山区啊呢啲咧，真系搜救上面系好困难，甚至乎系有问题嘅地方咧，都可以透过呢一种嘅交流技术咧，可以将我哋香港嘅发明咧发扬光大。 一种专利技术叫 Signal Radar， 系啦。咁点样可以将佢去到大家都会赞嘅地方？譬如话系除咗杜拜有呢一次交流之外啦，原来澳洲啊、南非啊、美国啊，甚至乎瑞士、法国嘅朋友咧都觉得，咦，好嘢、啊，劲、啊！香港有呢一种嘅新科技。 嗯，咁啊，希望科技真系结合咗，即系我哋人类嘅需要啦，而可以喺嗰啲搜查啊、拯救嘅行动嗰度咧，帮到好重要嘅忙咧，咁就非常之好啦。咁啊，多谢我哋啊，香港警察啦。咁啊，我见。他们考察团都去了杜拜那里去试的。同埋呢这个科技产品呢、 嗯、 其实都有入到去一些智慧科技领域的一些投选奖项入面的、 啊。世界移动通讯大会2024啊，直头呢是全球的移动大奖最后六强添啊，劲啊。 静默，竟不知不觉眼里又滑落如何？能慢慢让眼泪流光。家居的摆设满地被掉落，而他的东西跟我独自静坐傻么？

早晨，早晨，投资好跳 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吓，咁啊美国联储局咧发表呢个点阵图显示咧，官员啊维持今年咧减息三次啊，合共咧减息 0.75 厘嘅预测不变啊，美股三大指数咧齐创收市新高啦，道指咧升啊升401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46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02点啦，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咧收报16738点啊，升咗195点啦，大型蓝筹股咧 ADR 嗰度咧都系做好嘅。即系美股方面嘅裕拓证券啦，讲紧汇控咧，咁啊较港股收市啊做高1.51元啊吓，咁啊至于啦，腾讯方面咧，亦都有份靓仔嘅业绩啦，咁所以咧应该今日都会擘高嚟开噶啦，咁啊投资者啊吓，咁就要密切留意市况嘅变化啦噃。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白元浩飲食图鉴帮你諗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精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 O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阿奥请你嘅嘉宾咧，有林小豪李群篮球联盟嘅香港区嘅董事总经理尹志远 Ranson 同我哋分享嘅。好 ，Ranson， 早晨， 早晨，早晨。 系啊，咁啊，知道你近排咧喺呢个小学嘅学界嘅分区赛嗰度咧，都帮助球队有好成绩啦。因为你都系球队嘅主教练嚟嘅，咁啊咁多年咧特别呢几年咧认识咗你之后咧，我都想关心下学界小学学界嘅一啲赛事，因为我其实咧人生最辉煌嘅时候，好似安西教练啊！你人生最辉煌嘅时刻咧，就系我其实打小学学界咧，嗰阵时九北区咧系打得几好，我记得最后咧系激战呢个南拔，跟住赢埋喇沙咧，嗰年系能够喺小学学界嗰度夺得一啲殊荣。我记得临尾仲要射罚球噶，因为咧系大家都系10分对10分咁样啦，系啲比数系真系低啲吓，你要知道少，你唔能够期待大家睇嘅 NBA 啊，芝加哥公牛咧对丹佛金块。92-42咁样，冇可能系呢啲分数。OK， 咁啊，交俾咧 Ranson 教练去娓娓道来，今次嘅体验系点啊？亦都从住呢个访问咧，我想讲下其实由细到大嘅一个篮球系统嘅训练咧，往后几集咧会同大家喺呢个环节嗰度去关顾一下嘅。嗯， 好啊，唔该晒。哦，其实咧小学嘅学界赛事咧，真系有如男儿当入樽咁热血嘅。 系， 因为咧我哋而家就分咗好多个我哋嘅分区嘅比赛啦，咁咧分区完咗之后咧，冠军嗰队球队系可以邀请其他同区嘅学校啊球员啦，可以邀请佢哋加入队，就代表嗰个分区去挑战全港赛。 吓、用区嚟做单位噶，依家系 冇错冇错， 即系一赢咗，譬如已经唔系用学校嘅殊荣啦，已经系用咗区，即系譬如可能九龙东区、九龙西区咁样噶，大概咁样划分一啲单位。 系啊，冇错嗱，九龙就划分四区，港岛咧就划分两区，咁新界就更加多区啦。 哇，港岛得两区啊？ 系啊，港因为学校数量比较少啊嘛， 竞争就几激烈喎、 啊， 其实 系啊，所以我哋啲同学正出蓄势待发。 喂，我想问一下咧。Ranson 教练，你自己教嘅系边间学校咧？而依家啲细路仔学打波，同我哋旧时僆仔学打波有啲咩唔同啊？ 我而家咧就教紧圣保罗书院小学嘅，咁咧哇，同以前真系争好远。以前可能讲紧10年前或者15年前啦，政府仲未有好多资源摆喺学校度，俾学校咧去请一啲真系专业嘅教练去学校度教，可能只不过系学校嘅老师。咁但系你都知道啦，学校老师哇身兼咁多职，可能佢要带排球，要带篮球，带埋足球。讲真，边有可能十项全能啦、啊？系咪先？咁但系我都非常之佩服以前嘅老师，佢真系带晒咁多间学校去、去唔同嘅比赛，呢样真系相当之 respect 嘅。 Ranson 啊，我记得高峰时期你都教紧几队波， 系啊，真系高峰时期我应该教紧3间小学同埋3间中学，同埋一间帮下手一间大学手啦。 系咯，哇，都几夸张啦！即系你教练嘅份量。不过随住科技都帮助到我哋一个。 個叫做訓練系統有所提升啦。依家嘅小朋友去學波或者練波係點？嗱，我講下我哋當年啦，講緊八九十年代咧，去學打籃球咧，就兩步半走籃，跟住咧射波唔夠力㗎啦，靚仔一定腕力唔夠，跟住咧就教用成個 body 去推波，即係叫推個波出去咁樣。咁練擦板呢三樣咧就係我哋成長嘅培，仲有拍波啦，係拍波嘅一啲技巧啦。呢四大元素咧就係我哋細個入校隊選拔賽以至點樣先為之老師會教你嘅四大嘅元素咯。但我深信依家係個教程入邊或者個課程入邊係好唔同噶啦。不如我哋逐個部件講啦。嗱，今集真係講唔曬，我哋先由射波嗰度開始講啦。邊個細路仔唔想射波準啊？個個都好想好似 Steph Curry 咁準啊，或者好似Leonard 咁樣半場已經可以起手射。但係我哋成長年代教推波咧，就個姿勢咧就唔得嘅，就令到個穩定性爭啲，或者成日學嚟學去都要教擦板嘅，對住個角射嘅。今時今日你哋點樣教啲小學生去射波咧？ 好啊，哇！呢個真係～好长时间嘅可以分享，其实咧现今嘅小朋友咧，或者学校嚟讲咧，已经唔系再只系五六年班嘅训练，可能一二年班我哋个初小已经开始训练。咁面对啲小朋友，咁其实我哋可以做啲咩咧？其实而家好多学校已经可能添置一啲比较矮啲嘅篮球架，令到佢哋个姿势上边系想做好啲先。 系 咁，正正因为咁咧，其实我哋公司咧都做咗一个叫做 AI 篮球嘅一个投篮嘅APP 啊。 系 咁系真系针对个小朋友特别喺射波嗰方面嘅姿势。 哦， 系啊，咁咧其实呢个我哋叫神投手嘅 AI 智能嘅篮球射波嘅训练系统啦，咁其实咧就系透过一个叫生物嘅骨络运动同埋一个 AI 嘅算法识别，令到你全身射波嘅成个姿势咧，都会有一个好似 AI 嘅 coaching 去辅助你去教你射波咁样样。 再立体啲咁，我估作为教练嘅你，你都自己现身，即系亲身上阵试过一次 AI 点样可以协助到啲小朋友或者后生仔可以射波姿势好啲。你觉得个体会系咩咧？用咗呢个 APP 之后， 這個、呢个咧系绝对一个好高规格同埋要求好高嘅一个 APP。因为咧我哋通过五个位置有16个点，咁咧去侦测你人体16个射波嘅骨络或者部位嘅关节，稍为有一个位系真系做得唔好嘅话咧，喺 AI 我哋射波个过程入边就会唔入噶啦。咁同埋即时佢会话翻俾你听，究竟边一个部分出现咗问题？可能例如，会唔会你个脚尖冇指向篮啊？ 系 会唔会你嘅双脚嘅宽度会比较过阔啦、 啊？ 甚至乎可能系膝头你嗰个屈曲嘅角度会唔会都做得唔够好嘅时候，咁、就会即刻可以喺个 A P P 入边反映翻俾你听，从而调整到你嘅射姿。 哇！真系成日都听到话运动同科技结连啦，往往喺神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其实都会探索好多啦。譬如早几排就讲下啲 cross fit 啊，点样又合到科技啦。咁啊，今集咧就篮球又合科技咧，我都觉得都系一个迈进嘅里程碑嚟嘅，亦都好仿效到无论 C B A 啦，以至 N B A 嘅一个训练系统。但系讲紧系小学生，即系我成日觉得依家小学生系幸福嘅。如果你俾我搭时光机咧，翻返去依家阿 O 仲系靓仔时代，我去学篮球咧，我觉得都会有一番成就嘅。睇下高度配唔配合到啊吓，咁啊， 心态决战高度 系啊，希望真系可以做得到啦。咁啊，嗱，今集咧同Ranson 教练讲住咁多先，下集咧再同 Ranson 教练，头先都开咗一个 new page 就系一个篮球嘅四大元素，第一就系、是叫做射波啦，第二就想讲下拍波，第三就系想讲下体能，第四咧就系讲下喂究竟啊，即系今时今日啲学界打篮球有啲咩需要具备咧，我哋逐集讲好嘛？多谢 Ranson，thank you，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站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利见你。好似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

有机会啊减三次息，每次系 0.25 厘嘅。咁究竟系咪一如市场所预料咁去发生呢？就要睇下往后日子嘅推演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 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次。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早晨啊！晨光第一线咧，先睇睇今日嘅有啲乜嘢嘅精彩电视节目睇先。 系啦，追踪三十一环节入边有我哋电视部嘅畅畅。早晨，畅畅。 早晨，早晨，各位。 Hi， 你好啊！咁啊，去到7:45嘅时间啦，系咪？ 特备节目啊。 冇错，有啲咩节目睇咧？ 嗱，今日港台电视32台啊，今晚7:09啊，有2026年世界杯暨呢个2027年亚洲杯外围赛第二圈，即系咩戏码？就是我哋中国香港对乌兹别克。 哇，這個、呢个真系犀利！点解咁讲咧？因为我见到有出边好多真系广告啊，都卖紧啊，话港台电视32台系咪？ 系 啦，咁啊有得睇呢一场嘅比赛。 我今晚真系锁定时间， 我梗系锁定时间啦。 系咪喺旺角场嗰度？ 旺角场嘅呢个 系 呢个， 冇错。哇！呢、這個我哋主場上演啊， 係啊，咁希望即係如果有門票嘅朋友仔咧，即係入到去啊，瘋狂為到香港我哋嘅主場打氣啊嚇，咁、哎、啊令到咧即係。对手咧完全都吃惊，哇咁多人睇波嘅咩？原来香港可以唔系净系我哋城市大都会咧，唔系净买嘢食买玩嘅咩？原来对足球运动嘅支持可以咁热情嘅咩？ 咁梗系啦，你知唔知我有睇佢报道话安达臣咧，都系对于我哋喺旺角场比赛咧，佢都觉得开心，因为点解咧？ 有声势， 有声势，同埋即系现场咧一定有好多嘅呼喊声啊，即系支持港队啊。 系啊，咁啊，如果赢咗波，希望阿安帅可以留喺香港咯，搞多几年啦。唔好谂住走先得唔得啊？ 会唔会人喺旺 角好地地 旺角场嗰度举埋牌，就系话叫佢留翻喺度咧？嗬， 唔使举牌啦！我而家大气电波都同阿安瑞讲啊，你唔好去周围去啊！ 系啊， 香港系福地啊！ 系啊， 又咁讲 ，is your home 啊！ 如果真系成功入围嘅话，世界杯都2026啦，亚洲杯又2027啦，咁啊，起码再留多三年 未必噶，会换帅啊！其实 可以啊， 唔系啊，今季已经讲紧换帅啦，即系佢放紧风出去啦。睇我哋可唔可以多少少钱咯，加少少人工咯，打工仔 系啦，系啊， 诚意今日要嘅，要嘅，要嘅。 好，咁啊，继续电视部嘅节目交俾阿畅同阿小白同阿嘉明去讲埋啦。 系啊，嗱，佢补多一句，我知道咧，今晚个场播咧，啲门票卖断晒啦，大家想睇记得真系现场直播就要睇住我哋港台电视32啊。 系 咁啊。好啦，咁啊，翻翻港台电视31啦，今晚有咩好节目呢？今晚嘅7:35咧有呢个铿锵集，今晚嘅题目叫做一起走过大坑西，咁啊讲紧咩咧？就是即将重建嘅石硖尾大坑西村啦。咁啊，呢个大坑西村有一个好独特嘅地方，原来咧佢系香港独一无二嘅私营出租屋村，即系佢呢个出租屋村系私营嘅，咁但系佢都面临清拆啦。咁啊，好多朋友仔咧趁住呢个时间咧。走咗去嗰度打卡留念啊！咁、但係其實呢條村有啲乜嘢獨特之處呢？即係嗰啲建築啊，或者啲居民嗰啲建設有啲咩獨特之處呢？今晚節目會同大家睇下啦。咁另外啦，會同大家報道一下咧，嗰啲小商户同埋啲居民究竟何去何從啊？咁另外咧，呢、這個大坑西村有成60多年嘅歷史啊！咁見證咗幾代香港人嘅成長啦。咁當中究竟隱藏住啲乜嘢人同埋情嘅故事呢？今晚嘅铿锵集咧，同大家一一细数一下啦。 又可以探讨咩叫新市楼啦， 系 有呢个称呼嘅来由系咩咧？ 系啦，咁啊睇下铿锵集啊，咁我哋可以揾翻多更加多同大坑西村嘅感情啊。10:30嘅时间有中国第二季，但系内容方面系讲啲咩咧？ 嗱，呢个中国第二季咧，即系睇过朋友都知道啦，用一个好似电影咁嘅方法咧去讲下中国嘅历史。嗱，今晚咧会带大家翻返去晚清时代啊。晚清嗰阵时咧就中国。當時嘅中國咧內憂外患，咁啊啱啱咧就打完呢個甲午戰爭啊，咁就中日之間呢場戰爭咧帶俾中國好大嘅創傷，咁啊呢個創傷咧就激發咗當時好多有眾之士咧就即激發咗佢哋嘅鬥志啦。咁啊當中咧今晚嘅節目咧其中一位主角咧就係一位當時嘅狀元爺嚟嘅，咁啊佢用一個好特別嘅方法救國喎，佢又唔係即係話要訓練軍隊喎，佢係點做咧？佢係用實業去救國，即係點咧？佢 佢創辦咗中國最早嘅輕工業，佢搞工業啊，咁啊係啦，咁就從呢個一片嘅產業裏面咧，去改變咗一座城市，從而咧係去想救佢個國家。咁究竟佢成唔成功呢？究竟佢又有啲輕工業裏面有啲乜嘢內容呢？嗱，想知道嘅朋友，今晚十點半要留意港台電視31中國第二季啊嚇！ 好多精彩嘅電視節目，真係由今晚嘅7:30開始，又可以睇《鏗鏘集》啦。如果想睇波嘅話咧，就7:09講多次啦。港台電視32有2026世界盃暨2027亞洲杯外圍賽嘅第二圈支持港隊，就要今晚鎖緊住呢一個時間啦。 係啦，咁啊，港隊對烏茲別克啊嚇，咁啊烏茲別克咧世界排名如果冇記錯就66咁上下 嘅，咁高過我哋嘅，不過。我哋咧士气高， 我哋有前场紧逼， 哇，好睇啊，好睇啊！好啦，一齐睇波啦，今日多谢阿祥， 唔该晒，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政府预计2024-25年度2元乘车优惠计划的经常开支预算大约60亿，增幅是今年度的大约50%。有立法会议员说，相信市民认同公帑应使则使，如果计划有任何修改，应该尽快推出，但亦要平衡社会大众能否接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选委界议员陈少雄建议考虑就计划每人每月设上限，例如拍卡超过1,000元就不再享有有关优惠。他亦留意到坊间有提议计划可以用折扣或者限制不能乘车多过多少次等，但每个建议方案都涉及效益成本。他又说当局要避免原本是德政，但因为推行得不好而令社会有怨气或者困扰。另一名选委界议员管浩明建议可以将2元乘车优惠增加至4元或者5元。警方推出HKSOS 緊急救援手機應用程式頭兩個月，到而家有超過57,000人下載，並接獲6宗協助山野拯救行動的個案，長時間搜救個案下跌90%，由同期頭兩個月的21宗下跌至2宗。在協助個案中，最快可以在大約1小時找到求助市民。警方說應用程式推出可以重新定位搜救概念，市民成功啟動程式內的活動功能後，可以授權警方獲得他們的地理位置，並可以在沒有網絡情況下仍然能夠偵測位置。美國聯儲局連續5次會議維持利率不變，聯邦基金目標區間維持在5.25%-5.5%，符合市場預期。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強調，在對通脹持續向2%目標回落更有信心之前，不適宜降低利率目標區間。他說政府利率、政策利率可能已經達到頂峰，在今年某個時間開始放鬆貨幣政策是合適，當局將會仔細評估未來公布的數據，會逐次會議作出決定。提出資產表縮減的情況時，鮑威爾說當局正在討論放慢縮減資產負債表的速度，指出在放緩縮表的時間安排上沒有比相當快更具體的描述。英國和澳洲簽署一項新的國防和安全合作協議，使兩國軍隊更容易在彼此國家共同行動。英國外相卡梅倫和國防大臣夏博斯在澳洲出席兩國外交和國防部長年度會談。夏博斯說協議要求兩國在受到威脅時互相協商，強調共同行動的必要性從未好像現在那麼緊迫。他以烏克蘭衝突和印太地區的局勢為例，指出大家需要比以往任何時間都做好更多準備。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指出，协议为澳洲和英国增添战略层面。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大坑西村重建在即，唔少市民趁清拆前嚟打卡留念。呢条村有咩独特之处？小商户同居民何去何从？大坑西村又见证咗几多代香港人嘅成长？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一起走过大坑西。今晚7:35，港台电视31。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富有正义感的记者江义，既是郑东觅的闺蜜，亦都是方正辉的初恋。他和郑西决究竟可不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呢？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晨，9:41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啦，嘉宾同埋阿 O 啊， 系啊， 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今朝早有梁生嘅，早晨，梁生， 早晨，梁生， 早晨，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嘉明，早晨，船仔同埋早晨 Vicky， 系、yeah, 早晨，系、 多谢你啊。嗱，今朝早咧有个好温馨嘅点唱，咁啊将个时间交俾梁生自己去讲下啦， 好唔好啊？ 好， 系，请讲， 嚟啊！ 在嚟紧嘅3月24日咧，系我同我太太结婚45周年纪念。 哇！恭喜晒， 系咯，45周年， 系啊。 跟住咧， 我想问一问欧哥，45周年系属于咩婚咧？ 哦，45周年，我即刻帮你 check check 先啦吓。 唔使 check 啦， 系咩婚啊？ 蓝宝石啊， 系蓝 宝 石 啊。 咁、你系咪？咁你系咪已经买咗一粒蓝宝石？俾你嘅太太啦， 系好提议，好提议。你知蓝宝石比喻乜嘢噶？ 比喻啊，忠贞嘅爱情咯，系咪啊？ 差唔多，系灿烂而珍贵嘅。 系啊，你嘅太太系灿烂而珍贵嘅、 啊。 太太同翻你讲，我老公咧系灿烂而珍贵噶。 系啦、啊，两个都系灿烂而珍贵， 系咪、啊？受教，受教。 系，冇冇冇，大家讨论讨论啊，系咪？系 啊。咁咧，我哋約長咧，3月24日咧就諗住慶祝翻，就兩個人、去佢中意食嘅地方，中意吃嘅東西嘅地方，咁啊慶好點講咧，好安靜咁啊，以嚟慶祝呢、這個45周年。 book 曬位未啊，梁生？ 我哋唔使 book 位嘅，我哋啲我去啲比較。好舒服，同埋冇咁多人嘅地方嘅。 哦， 系咪以前吓？ 系 咪以前拍拖去开噶？ 唔系，系最近我哋喜欢咗呢笪地方啫。 吓、 哇！我又想问一下，45年啦，其实都走过人生半世人，一定系咁噶啦。过程之中甜酸苦辣啦，都有经历好多啦。你觉得最？太太最好嗰个位喺边度咧？ 最好嘅位咧就系喺45年当中咧，佢不离不弃啦，同埋咧就喺开始嘅时候咧， 九十年代香港咧， 嗯， 就係、是、個經濟都唔係話即係咁好，但係咧你肯做咧一定有嘅，但係咧、嗯、就時間工作時間比較長，所以咧就家庭啊教個仔兩個仔嘅時候咧責任咧就都放喺我太太身上嘅，呢、 嗯、 方面咧就好感激佢。 嗯 啊， 即系教到两个小朋友都好出色， 系咁你又好心好俾心机出去搵钱咁样，即 系 好传统嗰个情况， 男主外女主内咁样。 系啊，冇错冇错。 系咁啊，依家啲仔女都大，你同阿老婆仔可以游山玩水噶咯，不时咁样听下收音机，咁样退休人士 搵下好嘢食。 系啦，真系风骚快活人喎，到时你哋都系咪啊？ 风骚快活人咧，我由 好耐之前听啦，系嘛？ 系吓，阿 Look Sir 嗰阵时我听你。 系 听到而家噶啦，听到三年又离开，又到翻嚟， 系啊， 唉，真系好开心啊！ 多谢你啊， 开心就好啦。我哋希望都陪住你啲仔女成长啊！你都喂，你个我哋个节目咁好，你都叫你阿仔阿女都要听下，知唔知啊？ 佢哋有啊嘛， 会唔会啊？ 当然啦，当然啦，呢样啊，好嘢一定要介绍， 冇错 啦，哎呀，好中意梁生啊， 系啊，咁啊，我哋祝你哋日日都开开心心，甜甜蜜蜜。这个南宝石分之后记得再打电话上来好不好、 已经第二次了，跟着最后一句就是说、希望呢凭着我太太这份爱呢、歌词里面有谁说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多谢他、 感动啊，系嘛？系 太太都会知道噶， 男人都明啊。 系啦， 有阵时 在心中， 因为真系经历嘅事件都有好多，个陪伴都有好多，系好深刻嘅。呢、一世入边发生嘅一个爱情，系咪啊？ 系啦，有冇啲特别爱嘅说话想报歌之前同太太讲啊？ 系咯， 咪头先我咪讲咗咯。 哦，好啊。哦，咁要唔要讲多句我爱你啊，老婆咁样？ 唔系多谢佢份爱， 哦，好好好， 唔系小白嘅意思系睇小白意思，你睇下你会唔会带电波啜啖你老婆？ 系啦， 系啊， 一 阵 间先啦， 好啦， 好啦，哎呀，咁你一阵间吓， 拉翻个窗帘先，我哋一齐听歌啦吓，多谢你电话， 多谢梁 生，好，拜拜，梁生，拜拜， 拜拜。 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但片刻变陈旧，全为你分秒亦停留，因你身边有我紧握你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 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天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一世伴你同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白元浩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想问一问咧，两位阿嘉明啦、阿欧啦，中唔中意食西兰花呢一种嘅菜啊？ 中意， 中意啊， 普通， 中意嘅，健康嘅时候系中意食，因为西兰花咧同埋白色嗰种，即系类似西兰花、 野菜花， 佢嗰两样嘢咧整埋，好似饭咁样咧，又话又饱肚啊，又话健康啊，食，即系如果你嗰排咧要减磅嘅话咧，呢啲系正嘅嘢嚟噶。 同埋有小朋友佢哋好中意嘅， 小朋友系咩？ 一棵树咁样样咧，佢可以揸住自己食啊。 哦，啊系、啊，我小朋友都有、 啊。系啊，我一岁大哥已经系自己揸住一棵西兰花喺度食噶。 系啊，嗒嗒嗒嗒嗒咁样嘛。 咁佢嗰啲饮宴咧，通常咧未有一两道菜都有西兰花嘅。 棒球嗰啲啊嘛， 系咩扒包片啊嗰啲咁嘅咧。跟住咧，啲细路仔咧唔食嗰个包片嘅，都觉得好浓味啊，同埋嗰个细路仔未必接受嗰啲味。但系咧，嗰啲树咧就食晒啊。 系啦， 通常一围入边咧，啲树就俾晒嗰个细路仔咁样。 系啦，咁啊西兰花咧，我自己都中意食嘅。咁啊，特别系如果拎去夹埋嗰啲扒类食嘅时候咧，哎，真系特别啱啲嘅喎，咁啊咁就啱嘅。你有冇流落菜心嘅？你锯扒 芥兰咁啊， 系啦。虽然我曾经见过有香港啲铺头咧，即系呢啲天妇罗唔关事啦，天妇罗炸菜心， 吓 系啊。都突然之間眼前一亮，原來可以咁樣整嘅。 佢咪當下冇秋葵？ 唔清楚，鋪間鋪頭執咗笠啦。 唔怪之得，有原因嘅。 係啦，好啦，咁啊呢一個西蘭花咧，其實頭先阿 O 都講啦，咪有好多朋友咧，佢哋中意就攞曬上面嗰啲花嗰啲咁咧，一嚿咁啊當飯咁食噶嘛。咁但係你個框咧就真係閉翳啦，因為個框咧其實佢有啲小朋友就會覺得我慢慢嗒都 OK， 但係有啲人亦都直頭會嫌佢咧就硬得滯，咁就唔係咁中意食。咁下如果要煮得太腍嘅話咧，好似都要啲時間咁樣，咁今日有啲方法咧，可以俾大家參考一下，就係、是、嗰個西蘭花個框咧，其實可以點樣去到處理佢，亦都係唔錯，幾好食嘅。好啦。咁你就將呢個西蘭花真係睇翻個框嘅咯，即係你嗰啲嘢可能即係俾阿 O 咧就食曬啦，上面嗰啲花係啦，因為要 整曬飯，係 啦，整曬飯啊咁樣食曬佢啦。咁你嗰個框咧，其實咧你可以先落去滾水嗰度霎一霎佢，咁霎佢都唔使霎太耐嘅，最主要可能幾分鐘。几分钟之后你就拎翻个框出嚟，咁当然你就等佢摊翻冻啦，或者攞水就过一过佢啦。咁、你发觉咧喺下低最底个位置就夹刀之后，你嗰个西兰花个框咧可以帮佢除衫噶，除系啊， 搣走啲衣啊。 直头嘅成层外边嗰层咧最硬嗰个皮咧，那个组织咧，你系可以即系搣即系除衫咁由下低一揭一搣咧就搣走咗佢咁样嘅。系啦，咁你搣走咗佢之后咧，就会得翻入边最嫩嗰个嘅部分，咁啊一啲都唔会涉牙或者系有啲叫做好韧嘅感觉嘅，真系嫩嘅入边嗰个部分，即系有啲少少似食芦笋，系啦，芦笋最嫩嗰个部分，咁嗰个系啦，咁嗰个位你就可以一剥剥佢件衫就剥走咗啦，咁样菜啊，讲紧菜啊吓，系啦，唔好乱谂嘢， 剥咗就我冇乱谂嘢， 冇啊， 我记得啲听众啱啱收尾听到个句， 我好专心听紧小白教我哋点样处理西兰花。呢種食材， 咁你拎走咗呢一個，即係你儲咗一紮呢一啲嘅叫做西蘭花個心之後咧，其實你可以喺佢個面上面就，如果你太大條嘅，你當然可以將佢 cut 一半啦。如果 cut 嘅時候就唔好打直 cut。 打斜咳。我永遠都話咧，如果你譬如有好多餸菜，當你咳嘅時候，你打斜咳可以增加佢嗰個面積，因為佢一陣間咧，你打斜咗咳之後咧，我哋亦都會喺個 pan 上面就有少少處理嘅。 哦， 咁我哋會落少少嘅胡椒啦、麻油啦，咁其實就已經可以令到佢成個嗰個嘅感覺都好香嘅。 係， 咁你落嘅時候亦都可以，有啲朋友就中意再落多少少雞湯。即系落少少鸡汤一起去煮一阵间，咁啲鸡汤好快脆咧，就会俾呢啲叫做西兰花个心咧吸咗佢嗰啲味道，咁、有麻油嘅香。咁如果有啲朋友我唔落鸡汤嘅，我都建议落少少嘅鸡粉。咁鸡粉亦都唔系话个盐分就好夸张，但系个味道亦都几好。即系听营养师讲，原来呢一类型嘅系我嚟几好一个调味嘅、 嗯。 好啦，咁然之后咧，再将佢炒一阵间，好快脆嘅啫，因为佢本身你都熟咗噶啦嘛。炒翻个味出嚟之后咧，你就可以上碟。你发觉咧，原来咁样一件一件嗒下嗒。或者有些人喜欢就可能送下茶或者做下酒、樣呢都是一个挺好的食物的、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 我的享乐时代 今朝咧就讲完呢一个嘅摆渡人咖啡馆啦，咁啊讲下其他唔同嘅咖啡室。 好啊，好啊 原来喺香港嘅中环啦，有一个咖啡室咧，我自己都几想去。咁系点样呢佢就系一个囚室啊。冷囚室，大家听到嗰下，哇，唔系嘛？嗱，因为佢嘅前身咧系真系一个监狱嚟嘅， 系、 咁，所以咧系你入到去啦，咁你就会见到侧边两条即系左右咁样就系有囚室嘅， 哦， 系啦，咁系有真系 exactly 咧系有黑色嘅铁闸啦， 估计应该大馆嗰度啦，系咪啊？ 系啦，咁咁啊，搭拱咗出嚟就系啦，系啦，咁嗰度咧就我好嘅位系佢有导赏团啦， 系系， 咁同埋佢嘅咖啡咧都系有一啲独特啲嘅设计， 其实几舒服。舒服噶，如果你是中環的上班族咧、即系一個鐘頭嘅 lunch time 咧，你喺下邊就買個蛋撻咧，咁佢咪有嗰個蛋撻鋪嘅排曬隊嗰、那個，咁、你買個蛋撻，跟住可能喺船仔港嗰啲咖啡店咧，咁啊留達一個鐘頭啦。如果天氣好嘅話咧，你放鬆到自己咯，有個幾空曠嘅一個廣場咧、就唔使成日都係密密麻麻，都係啲哇商業啊反光玻璃嘅嘢啊咁樣，即係嗰個位係幾唔似中環嘅，我自己覺得 都幾舒服。如果你系纯粹打工仔想放松下自己咁样，咁、除咗之外咧，其实你假日咧都可以去一个咖啡室，咁嗰个咧就喺西贡嘅。嗱、呢个有趣嘅位咧就系佢就叫咖啡，佢就其实是酒吧嚟嘅，咁但系有咖啡提供啦，咁样佢系一个碌拎嘅地方。 哦，哦知边间啊？咁样 即系嗰个油站一转入去嗰个位嗰度， 好大下， 系好大噶，但系又可以碌拎，即系我有。我其实我自己讲几开， 保龄， 你哋中唔中意打保龄球噶？我问下， 我中意嘅，但系我嘅准确度咧 系低噶嘛？ 咦，我哋可以揾一个比赛咧，就我哋同样系好俾心机打， 系， 但系边一个最低分？ 如果系斗碌落坑嘅话咧，我赢紧。 哎呀， 冇可能，我觉得我赢紧， 但系我会系打七次碌咗落坑，有一次系全中嘅。 我咁我几 犀利， 系啦， 不过都拉唔匀啲分， 完全唔得。 几好嘅，我觉得打保龄球旧时咧，香港好流行噶嘛，打保龄球即系叫做踩 Lola 跟住踩 Lola 同埋呢个碌拎嘅年代就爱嚟识女仔识男仔，讲紧八十年代啦。咁依家就冇，即系比较少咗呢啲歌仔唱。 以前感觉上都几多地方可以打保龄球嘅，黄埔以前又有一间、 有沙田又有， 沙田而家仲有， 仲喺度嘅就即系大球场附近嗰一间啦。 其实系咪仲有咧？因为我打嘅时候已经系我中学啦。 系佢嗰个打保龄球。那个位置连埋个桌球室嘅，我记得沙田嗰、那个、 因为我中学嘅时候就有保龄球堂嘅。 哦， 系啊系啊，因为我 点解嘅？ 因为学校嗰阵时唔够位，即系我都我估啦吓，咁学校唔够位，咁你做体育堂，你点样可以令到班同学咧 又 有位 舒展身心， 又可以舒展身心得嚟咧，学校又有位咧，咁我哋咧 exactly 就喺沙田区嘅，嗰条河咧就系嗰间保龄球啦。 哦，咦，咁有冇打桌球？你学校附近都好似有桌球室。 就冇教过桌球嘅、就教保龄球。哦、但系嗰阵时咧，我系非常之苦恼嘅、因为我嘅体育细胞真系比较低啦。咁、佢真系考试咁、 玩下啫。但系体育老师都识打保龄球，保龄球都几难掌握噶。 同埋真系教晒姿势噶， 美甲咗嘅女士们系打唔到保龄球。 系、 系 嗰三只手指咧 入唔入去、 一定拜拜嘅。 系咯，一系就带住个指甲一齐碌。 系啦， 系啦， 半只指甲碌咗落坑咁样咯，哎呀，谂到都痛啊！ 系咁讲翻呢个咖啡啦，除咗咖啡室之外咧，我又发掘咗一啲好奇怪嘅咖啡。 做咩？做咩？讲你听啊！我想 呢一个咧， 呢一個咧就喺內地嘅，但我見到咧就覺得嗯有啲臭啊。點解咧？佢就係臭豆腐咖啡 嚇、啊。 哇！ 有陣時內地嗰啲真係千奇百趣啦，我只能夠用呢個字眼啦。繼醬香型嘅呢個咖啡嗱嗱 T 之後咧，有一力作啊！哎呀，即係其實唔係每樣嘢都加落咖啡嗰度啱數吧？ 仲有好多款㗎，仲有牛丸咖啡啦。我覺得牛丸真係 腐乳咖啡，我好似聽過。 腐乳咖啡， 我有聽過咧。 腐乳咖啡係嘛？ 小龍蝦咖啡 嚇、啊， 小龍蝦咖啡係最癲嘅呢個。 小龍蝦。真係有龍蝦味， 咁你不如煮龍蝦湯倒翻啲咖啡落去算啦。 我諗其實應該係，不過佢擺只小龍蝦喺面。 成日咧，內地有一個俗語咧，連啲網民都係講嘅，就係話你想飲一杯咖啡咧，毀掉你嘅三觀咧，你就飲啲古靈精怪嘅咖啡，你就會三觀不對㗎啦。飲完之後顛覆咗你嘅味蕾體驗咁樣咯。 然後望到佢啊，離遠都驚咗啊。 係啊， 但係都有啲 gimmick 嘅，我都有啲想試。 牛丸咖啡啊，真係好 gimmick 嘅。啊，咁。